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系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系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系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嘅就系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阳，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早晨，早晨，虽然有雷雨，不过有风骚唔紧要，有小张张坐咗喺直播室啦。 大家记住要小心揸车啊，因为天雨路滑啦。好，我系瑞仔。 好凉啊，好凉啊，终于唔使热啦啦啦。上个星期做嘢有少少热中暑，今个礼拜一定冇事。我系小羊羊。 到你。 好，今日系化学题，我哋有化学小王子啊嘛。呢一个。 FESO4 Iron 2 Sulfate FESO4 是 啦，这个 是 你化学你一定识啦。如果估一句成语， 哇 哇， 关英文还是关中文字啊？ 成语是四个字的成语、啊、 四个字中文成语。 我解释一下，有这个 FE 这个铁和 SO4 二氟，我不记得了中文叫什么来自了。 Sulfate 是 Sulfate、 关唔关佢嗰、那个头先佢所讲咩铁啊咩唔关嘅，唔关 嘅关事。嗱，听众 同呢啲有冇关系噶？ 有铁有收肥，关咩事啊？ 关唔关呢啲化学嘅嘢事噶？ 唔关事噶， 但系关呢几个字。 即系个元素表里面嘅嘢嚟噶嘛？ 系啦系啦。 我知，风骚窥私科。 哇，唔系 又啱，有风骚 咪 咯？ 唔系。 讲下个成语系点啊？ 成 语系 四个字， 但系点样用？ 即系觉得 形容词嚟嘅，形容嗰啲嘢嘅。 用点解咁得意、咁奇怪嘅咧？咁样嘅 奇形怪状、古灵精怪， 你好撞咧！ 匪夷所思， 系啦，匪夷所思。 我匪夷， 今日我疏，匪夷所思啊！ 系啦， 哇！ 呢个系潮语嚟， 大佬你好劲啊！ 就算我识，我都唔会答啊！ 潮语咩？真系潮语咧？ 真系潮语 哦，好犀利啊！ 即系 匪夷所思。 你嘅意思嘅就系，如果我 WhatsApp 人嘅时候，我可以写呢几个字。 系啊， 我就写俾我啲朋友听先啦，好 嘛？咪写翻啲年轻一代嘅朋友。 你又似你，我大把啦，你咪年轻嘅朋友。 唔系，但系我都唔识啊嘛，但系我都唔识啊嘛。 即系话俾你不再年轻啦， 不再年轻啊！ 你成熟啦。 我要睇翻本《青春是一朵西兰花》先。 十点十八分，雷暴警告有阵时咧，今日十一点半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吹和西南风。 天气非常之好，咁今个礼拜开始咧有骤雨、有狂风雷暴，咁大家咧就出街又带翻部车，揸车就小心啲嘅。呢、這个周末愉快嘛，大家 非常愉快。 你咧？ 都愉快，因为我要准备工作，所以就 你病病地，但系今个礼拜啱啱过去个 中暑。 嗱，我上个礼拜咧就要拍一个港台节目咧，又系咁咧，嗰个节目咧要户外嘅，我哋介绍一条步行径，咁去得步行径，咁即系冇嗰啲 冇遮冇掩啦。 咁啊，朝头早十点钟就出发到个现场嗰个起点， 喺边度嚟噶？ 喺九龙城啊，一路行到晏昼四点钟，咁就同我嘉宾一齐晒咯。咁但系咧，其实晒我觉得都唔系最辛苦嗰个位。最辛苦咧就系咁啲同事又好好啊，即系叫我哋拍完之后咧，喂得啦，拍完你啦，你快啲上车，上车休息啦。咁嗰架车咧， 一冻一热， 一冻一热啲湿晒，咁就上到车又干翻，又落嚟再晒。我就开始我话哇唔得啦，开始去到晏昼就流鼻水啊，同埋有少少头晕啊。咁翻到屋企咧，直情系唔得。我话我翻到屋企话阿妈要累低半个钟先，咁我累咗半个钟头就好翻少少，但系起身其实个头都系。头痛嘅，咁所以就大家即系要小心啲，饮多啲水，因为我未试过咁样轻微中暑啊。 喂，你呢个都系夏天嘅一个，即系好难避免嘅。譬如你行街都系噶，你嗰车有冷气啊嘛，你系噶。譬如行好热，又去买外卖啦，或者行有啲公司凉一阵啦，系嗰种一热一冻一热一冻咧，其实几唔舒服。 再加上因为拍緊嘢你唔可以戴帽，你唔可以擔遮，咁所以呢一樣嘢又即係更加冇保護措施咯。即係你諗起啲街邊嗰啲維修啲工人啊，哇點算啊佢哋？ 係啊，所以嗰啲 34、35度我諗又 係啊，熱暑熱警告咯，係啊。 馬老師，你個大肚腩應該頂唔順呢啲。 仲有冇頭療啊？今個禮拜上個禮拜頭療完之後再療唔療？ 都傻成日頭療咩？你係咪想去啊？我俾個地址你啦。 佢使乜問你啫？你傻嘅。 係喎，诊疗不同比疗咯，系咯，对唔住， 佢疗啲嘢唔系你疗呢啲嚟噶嘛，系啊，无聊。 我就星期五去咗呢个尖沙咀食饭， 系， 哇，好多人啊嗰度，我讲俾你听啦，嗰间泰国餐厅唔知点解，嗰一带都人头涌涌，几好啊。 边头啊？尖沙咀边头？ 宝乐巷啊，加拿分道嗰一带啊，都几热闹。今日。琴日又走咗去銅鑼灣啦，我好耐冇去銅鑼灣啦。 冇錯， 係啊，銅鑼灣都，但不過都真係冇咁多人。我仲去一間家私鋪，以前又人山人海嘅，今日就靜咗好多。係咁咯，係啊，幾好啊，幾開心啊！ 報告完畢啦，係咪？ 啊，報告完畢。 好，到我就星期六，其實我就都好開心嘅，因為咧就我屋企，我仲係講過嘅就係又係由魚春開始，跟住孵化咗有一啲魚，又係嗰啲遺菇啦，跟住咧佢一路大到咧最近卒之都死曬。系啦，咁啊剩翻一个，吉嘅鱼缸，我越睇我就越伤心，咁我就觉得唔好啦，都应该系要买翻啲鱼来 fill 翻落去，因为佢哋话其实咁样系唔吉利嘅，因为有啲嘅鱼缸你唔可以应该就佢吉咗喺度，咁我就走去买啦，咁好多人同我讲嘅就话记住啊，要买三嘅倍数啊，一就三条，一系六条，一系九条。 点解嘅？ 因为我哋要做呢一行嘅话，总之系嗰啲风水有关嘅嘢啦，唔系精密科学啊，即系总之感觉上你觉得好啲啦，冇关事嘅，总之。就是你自己揀的就是三六九咁，總之係三個。 我估你最後買六條， 最後我係買咗三條啫，因為我真係覺得個魚缸太細。咁跟住我哋嗰日咧就專登去到呢一個嘅金魚街，咁就喺金魚街嗰度，哇，好多人喎， 好玩啊， 好開心喎！我本來想買只龜俾你，我真心，因為我哋拍咗車嗰位就係一間嘢，就係龜鋪，我第一時間。 如果靓嘅姐妹买俾你，你会唔会收？ 我当佢系闺蜜啊，闺蜜， 系 闺闺 蜜，系闺闺蜜， 买俾我嘅闺蜜。咁我心谂嘅就话，但系会唔会到最后咩时候就会累咗你咧？因为始终你要照顾一啲新人咧，其实系麻烦嘅。 龟就易过鱼嘅。 但系你都俾佢食同埋俾需要饮嘅系嘛？ 但系你曾经同我讲过话，连龟你都养死啦。 系啊， 咁我又唔想咁样去做埋啲咁嘅，系咯，好做坏事，作孽啊！ 认真 啊！我谂咗几下，我就谂咗算啦，咁样 算啦， 买 啲公仔龟俾你算啦， 假龟， 假龟 俾你装饰摆设下先。 不如买个龟苓膏俾你食。 其实我到而家都觉得咧，龟好难养死噶嘛。其实你有水，有个缸， 有 缸 粮，其 实都 好难， 系咯。 你问呢位专家，佢话佢自己养死又龟嘛？ 就真系养死又龟。 系咪因为你疏于俾嘢佢食？ 唔系啊，都话系冬天。我讲咧24,716,710就因为对面个僆仔，我住屋村嘅，对面嗰个咧佢系养龟，咁我又跟佢养龟啦。咁佢就话俾我听，佢嗰啲好大，唔知点解，佢就话咧。冬天的時候，譬如話十二月咧，佢話佢就 擺佢咪缸度， 擺落個雪糕盒，佢話擺喺裏邊就冇水嘅。 乜都唔好俾佢，佢冬眠。 係啦，就 係啊，係啊，咁都信啊？你話 我信啦， 但係你吸住個蓋，佢就冇氧氣。 我冇 吸冇啦，冇嘢冇嘢食啊！ 鋪啲草喺度啊， 咁佢瞓覺咪唔俾佢食咯？咁樣係 啊， 佢咁諗。 咁啊，誒都過咗一年。 但係你香港啊嘛，佢點冬眠啫？ 咁佢對面個僆仔同我絕對 咁人養嘅，使乜 同埋人養嗰啲草東西？你都諗下咪同我 巴西龜啊？ 咁但係佢係得嘅。 巴西龜點會冬眠啊？佢喺巴西噶嘛？巴西你養你養以外，你點樣養到巴西嚟嘅？但係嗰時出去飲嘢啊嘛，一起身巴冇。 喂，巴老師咁樣喺邊度跌低邊度排身？我覺得你而家再養過，等呢只龜咧茁壯成長。咁你可以洗去你心里面嗰种嘅少少不 甜， 系咪？ 我买 俾你， 好，一二 好 嘛？ 我下次去买。OK， 你嚟。 好啊，咁其实仲有嘅就系我就琴日啦，好开心啦，因为咧我专登装你嘅， 做咩啊？ 我就约咗佢，系啦，去我哋某个 朋 友，冇错啦。 我估啊，佢十只有九只放飞机嘅。 嗰個朋友邊個啊？ 你都俾佢放個飛機， 幾次啊？ 就係咯， 飛機強。 咁我就心諗，我就係算啦，我唔會俾壓力佢。咁我就約咗佢，聽日咧就即係琴日咧，我哋就去一個讀書會。咁因為就要捧一個好朋友場啦。咁跟住我哋就約咗，就喺某大銅鑼灣嘅書店。叫書局啊，書店啦，咁我就喺嗰度咧，就應該係有一個鐘頭嘅一個讀書會，咁我就咧，我完全冇打電話俾你啊， 我知啊， 我亦都冇 WhatsApp 你啊， 我知啊， 我亦都冇提你啊， 我知啊， 我竟然去到嘅時候見到佢坐咗喺度， 哇，馬老師把握先， 我要俾掌聲你， 我嗰日一早出咗去啦， 我真係要俾掌聲你，係 啊， 我諗住佢唔去嘅，知唔知啊？ 我去， 跟住我諗住今日我一定會喺呢度恭喜你， 哇，真係，係咩？佢都諗咩？佢都諗個星期咩？ 佢都諗呢樣。所以一定要去， 系九点咩？唔系夜晚九点咩？朝头早咩？ 唔会。 杨洋，我哋同我谂嘅嘢系一样。我心谂嘅就系话，如果呢个人冇出现，我争你讲嗰啲唔应该讲嘢。 今次公审 冇错，佢究竟会讲啲乜嘢借口咧？你明嘛？咁我就谂嘅就系，一系同我讲就我记错咗，又或者佢就诶四点半咩？乜原来唔系三点半？ 系啊，我都落到预咗啊。 类似呢啲咁嘅嘢啦，点解佢冇佢坐咗？ 我觉得下次我哋约佢食饭点咧？俾订金。 我 俾订， 因为琴日 你咪唔好嚟咯，瓜分你嘅订金。 系啊，要落订。 嗰个聚会咧，我 系 觉得 O K， 有养分嘅。系啊， 佢即系嫌我平时啲饭局冇养分啊。 系，即系你有咁嘅 意思。我又同意。 嗱，你冇养分咋？我点都有啲噶。 你有啫，唔足够佢嚟啊嘛。 你嘅养分我吸唔晒 啊，因为我冇养分，我拖垮你嘅养分啊嘛。咁我明啦，即系以后就唔应该我要出现系咪？咁所以其实琴日我哋系好开心嘅，系啦，因为我试过，我太耐冇试过类似好似要出席一啲咁样嘅即系文化沙龙咁样嘅嘢，咁跟住你又听佢哋喺度讲紧嘢，去介绍书，去饮咖啡，去吸收书香， 好文青， 好文青。我觉得星期日嘅下昼应该系咁过噶，系啦。咁跟住你可能去完就大约系四点零五点钟，咁跟住你可以食少少嘢，你翻屋企睇下本书，跟住瞓觉。我觉得好正咯，即系呢啲咁样嘅生活，我都好耐冇试过咁。但我同意你讲嘅，琴日我系觉得我吓咗一跳嘅就系，我觉得嘅就铜锣湾比以前争好。 遠， 係 啊，靜好多。以前我記得，如果你星期六或者星期日你去銅鑼灣嘅話咧，你要排隊食嘢，對。但係琴日就唔係真係太唔係太多人， 太熱啦， 流港消費，流港消費。 可能係啦，係啊，咁所以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去揾唔同嘅節目啦，因為其實我哋香港，我覺得係好精彩嘅。 有好多嘢 玩。如果你要揾好多嘅文化節目也好，又或者係娛樂也好嘅話，其實係好多嘅，所以應該要多啲發掘咯，我覺得。 多啲嘢出嚟咯，馬老師。 好啊， 多啲俾你放飛機咯。 你哋兩個都係飛機。 喂，黎若前輩，請你收翻呢句説話。 一腳踢兩個。 係啊。 我同 你講先講，唔係你黎若前輩嗰日，我頭先講可以講，我話小中暑嗰日啊，佢嗰晚就約咗我睇一個舞台劇，音樂劇，我真係拖住我，淨有半條人命嘅殘軀啊！我都附會啊！我有冇放你飛機你啦？你要開咪澄清。 你放咗飛機，你冇放飛機之外嘅話，其實我都為你好。睇咗一半嘅時候，我見到佢直剩翻半條人命。 我真頂唔順啦，因為有少少中暑，真係頭暈。 佢即刻話：好嘢！ 好唔好講？ 咁你想唔想 點啊？我真係想，我真係想睇，唔係我真係想睇埋佢。但係奈何我第二朝要開早又要拍嘢，咁我為免影響第二日嘅質素，咁我就話李麗蕊，你既然俾我呢個豁免權。咁我就 離開啦。 我係咪對你好好？ 我有冇放你飛機？你講， 你冇 放飛機嘅係邊個？ 你冇放飛機係應該嘅。但個問題啊，我見到剩翻半條人命，我叫佢放。 冇放飛機係應該嘅，放飛機係唔應該嘅。 你唔使喺呢個位嘅話，將你個波打過人哋嗰度。 Michael 大佬可以播音樂， 我哋一放乜嘢友誼萬歲嚇，送俾大家。 唔係，係應該播 Imagine。當我哋去打沙灘排球嘅時候，我有啲乜嘢事？ 兩個嗌交，嗌交 就冇事啦。 冇錯，啲運動員都笑翻。 系啊，睇个幕啦吓。好啦，喂，雷暴警员仍有噶，十点半吓，阿爷未翻嚟再嗌过吓。听完十点半新闻先，好， 我准备定论点。 新闻财经而家马上送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已解散的民阵在2019年8月举行集会，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七名民主派人士经审讯后被裁定未经批准集结罪成，判处缓刑或监禁。七人早前上诉至终审法院，要求解释行使和平集会的宪法权利。终审法院五名法官今日一致驳回七人上诉，七名上诉人依次是黎智英、李卓人、吴凯仪、梁国雄、何秀兰、何俊仁和李柱铭。他们之前经审讯后，原被裁定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因上诉得席，撤销组织定罪及判刑，但驳回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的定罪上诉。而因应之前撤销组织定罪及判刑，黎智英原被判囚12个月，获减刑至9个月；李卓人原被判囚12个月，获减刑至6个月；梁国雄原被判囚18个月，获减刑至12个月。何秀兰原被判囚8个月，获减刑至5个月。至于李柱铭、何俊仁、吴凯仪，就获判处缓刑2年。巴黎奥运羽毛球港队男单代表李卓耀表示，首次参加奥运的最大感受是紧张情况和想象中不同，有助日后在比赛上有更大进步。李卓耀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无论和排名高过或低过自己的对手比赛，压力都比其他比赛大，在紧张情况下未必控制到最佳状态，或者决定时机上比较差。他认为日后要在训练上或者生活上拿捏平衡，舒缓比较急躁的性格。在奥运男单分组赛出局的李卓耀指出，本港社会对于巴黎奥运和上届东京奥运的关注度差不多，都是非常热烈，尤其在港队取得奖牌后给予的鼓励非常大， 作为运动员之一，非常开心和感激市民和香港观众的支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通电话。美国国防部说，奥斯汀已经命令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前往加速前往中东，乔治亚号导弹潜艇前往中央司令部地区。有美国传媒报道，加兰特在通话向奥斯汀表示，伊朗的军事动向表明伊朗正是为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做准备。报道又引述消息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经决定直接攻击以色列，并有可能在几日内发动攻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较多，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98点，升7点，成交金额2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07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1.88，升6仙；美团103.6，跌2.6。腾讯控股373元，升3元；阿里巴巴78元，升1.5。建设银行5.53，升6仙；盈富基金17.66，冇升跌；中移动71元，跌3毫；工商银行4.44，升5仙；中国联通6.09，跌2.5；不理不理105.9，跌7.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8，日元146.9，瑞士法郎0.865，加元1.373，人民幣7.174，英磅對美元1.276，歐元對美元1.092，澳元對美元0.659，新西蘭元對美元0.601。港金報22,59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25.96美元，卖出2425.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有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咧就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由于而家咧要调走架车咧，所以暂时咧需要全线封闭啊，龙尾排到去深井噶。再讲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深井。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最好改行其他道路，暂时就唔好行呢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另外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坏车就拖走了。咁而家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带交通都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车多咧都系去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都系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喺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啦，近住山道对出。 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繁忙，龙尾就在联合道。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啦，咁有条支路落翻连翔道啦，就比较挤塞，咁影响到而家有车龙噶，排到去中华电力有限公司。咁另外一段嘅青沙公路落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提一提你啦，湾仔嘅潭神道咧，由于有混凝土剥落啦，潭神道介乎庄士敦道至到卢亚道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就是一段的潭神道的，就是王子商业大厦对出那段，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鱼干线小豪湾去机场和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观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炎炎夏日，嚟个冷笑话先啦。 老细问小明啊，喂，小明，阿强咧做咩唔翻工嘅？小明就话：哎呀，阿强入咗医院啊！老细就话：冇理由噶、哦，我寻日见佢好精神，同个靓女跳紧舞噶。小明就话：系啊，因为佢老婆都睇到啊。 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 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十点搭八啦。我想问下几位拍档，如果问下咧，你哋觉得一个葬礼咧，其实应该用咩嘅态度去举行咧？根据一个英国嘅调查咧，而家已经有超过一半嘅人咧，觉得咧系应该用一种咧庆祝嘅心态。你会唔会觉得好奇怪？即系呢一个嘅趋势啊！咁首先咧就佢超过一半嘅人咧就觉得应该用庆祝嘅方式啦。另外亦都有超过一半嘅人咧觉得唔应该喺传统嘅地方，因为传统嘅地方咧个感觉咧唔够分啊。所以咧越嚟越多人咧想将佢搬去一啲非传统式嘅。如果俾你咧？好似好大嘅例子啊！如果俾你咧，你会希望自己喺边度搞 funeral 咧？ 我唔搞， 即系唔搞嘅， 完全唔搞。 我想参与啊嘛，有机会。 咁讲啊，佢先做咩啦？长仔， 唔系就系 我唔觉得，即系冇所谓噶呢样嘢。 唔系即系大家咁，即系譬如如果我有咩事嘅话，我都想搞一个派对。俾大家嚟參與噶嘛？ 喂，你搞過一次啦， 係啊， 係啊，生前派對係咪？ 咁都係比較， 係咪好正啊？嗰個我覺得， 但係都係比較嚴肅嘅去拍到，或者嗰個場地。但我心目中 嗰個教育嚟嘅， 係咯，新式教育嚟嘅。但我即係我係掰個班，頭先咪一半人都話要慶祝，我覺得係慶祝，首先係慶祝可以嚟到呢個世界啦， 識到呢班人啦。 我當自己可以活到七十歲啦。咁可能好多人都活唔到七十歲嘛，即係你有得老呢個都係一個幸福嚟。 係㗎， 同意。 咁所以你都慶祝自己，哇！有可以有七十個生日喎。 喂嗱，其實呢個調查裏邊好多好得意嘅點子嘅。第一，佢話咧可以容許客人著一啲主人家喜歡嘅顏色，例如嚇阿陳大文咁，好中意著紅色嘅，咁咧就所有客人咧就著翻曬紅色。 啱咯， 因為呢一個咧喺以前傳統嘅 funeral 裏邊咧係唔可能發生 嘅。咁仲，我想問你呢一個嘅調查嘅話係幾耐之前嘅事嚟㗎？ 這個調查佢準話有個咁嘅調查，佢又冇 stress， 已經好耐噶啦， 係 已經好耐噶啦。即係我曾經試過就喺外國嗰度參加過一個 funeral 咯，咁其實佢就係咁樣咯，係 點即 係 好 party 嘅。 佢又唔可以咁樣講，佢仍然係一樣會有啲神父啊，會同你去即係做嗰啲佢應該有嘅一啲儀式嘅嘢。但個問題係在於佢就去嘅人完全就係照據根據佢嘅佢個 will 咯，佢嘅 will 就係話我個 funeral 咧，我係要大家你著一啲名牌嘅衫啊，你明白？ 主題 好靚咁嚟，冇錯。你嚟到個人嘅話係五顏六色嘅，雖然大家都喊到肥哩肥咧，有啲人會戴太陽眼鏡，總之佢就扮到好靚咁嚟咯，好似只雀咁嚟送別佢咯。佢就係要咁咯。 佢而家就係舉行 party， 甚至有啲咧就有主題嘅，譬如今次咧係可能係 Marvel 英雄 Doctor Strange， 咁大家就要扮曬裏邊嗰啲 superhero。 有我做好多嘅，有時係應該係咁嘅。有時有啲佢就可能係星戰嘅theme 咯。總之佢就係嗰個往生者佢嘅 wish 啦，总之嘅就系系啦，乜嘢类型嘅都有，系啊，点样嘅都有。嚟嘅人嘅话咧，可以开心心又得，甚至乎我有啲去过，佢哋又话规定嚟到嘅唔可以喊嘅，大家都系开心啫嘛。我有分享过啦，我觉得我啱啱去过嘅一个咧系好鬼正嘅，就喺入到嚟嘅时候嘅话，跟住咧就系佢有一张好大嘅长台，上面放满晒嘅就系往生者生前最中意饮嘅酒。一嚟到嘅时候， 大家饮杯杯先， 呢个好真系好正。系啊，你坐坐下嘅话，你无端你可以喺后边度咁样开一支啤酒，碌碌碌碌喺度饮，因为佢好中意饮酒，佢就希望嘅就系我最后尾嘅一程嘅话咧，大家都系要做翻我自己生前喜欢嘅嘢咯。 咁 点解 你唔搞头先你话？ 我唔搞啊！ 我都唔搞啊！ 我都唔搞啊！我觉得好繁文缛节嘅嘢。 到时得四个人嚟，点搞？ 咁 啊， 四个人有四个人嘅开心噶嘛？ 我真系担心冇咩人嚟咯，会。 我就应该就 我会去噶。 喂，仲有啊，仲有 飞机 嗱，嗰个 飞机 举人嘅地址咧，即系林林种种啦，包括有博彩店，即系平时大家买呢一个， 买啊乜都有嘅，真系咩都有 嘅，系啊农场啊， 所以我就觉得你呢一个咁嘅研究嘅话就比较奇怪，因为我已经见到即系林林种种嘅，真系咩都有。 诶，游乐场搞都几开心， 游乐场有，即系咩都有。 我突然间 佢中意 喺老鼠乐园度搞都几开心嘅。 我唔知佢俾唔俾你搞， 俾唔俾你搞？ 系啦，佢俾唔俾你搞一件事，但系个问题系， 咪你点搞啊？ 你可以布置到 佢。啱啊！你講呢個都幾好喎，主題公園係咪先？如果佢俾嘅話，如果唔係咧，我覺得一啲開心嘅地方嚟。 你破壞小朋友嗰啲夢想啦。 哦， 佢唔會嘅， 因 為咧我未試，我由細到大我唔夠膽玩跳樓機嘅， 係 真係好驚。如果有咩嘅，大家可以攞住我骨灰玩跳樓機好冇？ 我咪就打算係咁樣咯。你知唔知我曾經有諗過嘅？嗰陣時佢問我就最 crazy 嘅，你做啲咩嘢？就係咧燒個骨灰之後嘅話咧，大家係好朋友，就每人大家一齊嚟到呢度嘅話，將啲骨灰 share 俾大家。 之後要做咩啊？ 飲。倒落杯嘢嗰度，即系好似饮啲咩粉咁样咯。但系嗰度沟完咧，咕噜咕噜饮咗佢。 好盖， 将佢嘅人，即系饮咗落去你嘅身上， 融为一体。 系啦， 嗱，我 crazy 嘅谂法嚟噶咋吓，即系我乱咁谂嘅，我觉得咁样系最好笑。 认真我就唔搞啦，真系唔搞。 嗱，咩都有嘅，骨灰嘅，譬如可能就系有啲人会将佢整成一啲首饰。系啦，譬如可能个链嘴或者系一个戒指，咁跟住咧就将佢压缩咗，变咗一嚿饰物咁样咧，就戴喺身咯。有啲嘅就我见到有啲好夸张嘅，就系发射上去太空啊。 哦， 系啊，即系将个砰咁样爆开，咁跟住就翻翻去你个宇宙度，咁样都有。所以其实林林种种都唔系啲咩咁大件事。 但我都系， 你会想点样搞？ 主题系个气氛系都要开心咯。我都唔想见到啲人嚟到。 好好提提下， 系啊， 我觉得其实能够嚟到呢个世界。 系咯， 开完一场 party， 即系 party 结束，系咪 啊 ？Celebrate 啊， 系啊，嚟咧，你会想点啊？ 搞啊！ 我唔搞，我都唔搞， 真系唔搞， 系 啊， 嘥埋啲钱， 费事啦， 要对我好嘅，不如喺生前嘅时候对我 好 啲啦。 今日开始对身边嘅， 好啲。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太太和情人。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佛话情人是前世的夫妻，上世有未完的缘分，今生才会再相遇。而太太是谁？太太就是前世的恩人，因为上辈子的恩情，今生才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大家携手出现，走过漫长岁月，所有相遇皆因缘分。今生不管是对的相遇还是错的相遇，都是一早注定。同情人之间的缘分，其实在相遇那一刻已经开始到了尽头。就算你怎样纠缠，怎样不舍得，都逃不过擦肩而过的结局。只有太太才会对你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直至人生的终点。情人是一时的新鲜感，太太就是历久不厌。情人是一时的冲动，太太是一生的陪伴。你的太太本身是毫无关系的两个人，缘分的牵引和你成为世界上最亲密的人，天天见着，晚晚陪伴。虽然偶然都会吵吵闹闹，日子有时都会平平淡淡，不过都是幸福美满的。所有的婚姻都是从轰轰烈烈的爱情开始，然后在柴米油盐之中磨合成缺一不可的亲情。夫妻结了婚，不可能永远都是甜甜蜜蜜，总会有走向平淡的一天。唯有懂得经营家庭关系的人，才知道怎样拥有幸福的家庭。你对情人好，他可能会觉得理所当然，但如果你对太太好，他一定会还你十分。你向他走一步，他会将剩下的99步自己走完，同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互相把持下去。这个就是太太和情人的分别。太太是前世的恩人，珍惜她，回馈她，她会加倍偿还。你选择哪一个，就看你心里面的想法。 谁甘心 咁呢年就情人啦，仲有两分钟，早上十一点钟翻嚟咧，风骚范就有呢个估估下学股嘛。 咁啊讲咩马老师？ 七夕啊 ，double seven 七月初七， 七七 过咗咯。 系啊，上个礼拜六啊。 系啊， 有冇八月？ 点解唔讲鬼节啦？ 鬼节、啊， 鬼节近啲、啊。 系喎、啊，影出嚟食嘢。 系啊， 弊家房，遇难节，揭开鬼门关。 我记得我哋其他一个骗你人间，好玩，好玩。 记得。 呢个做唔做翻啊？你？ 唔做啦， 计呢个八月你好，九月再见。 因为我哋嘅有一位同事阿白无常嘅抱恙 哦系啊，我哋都问候阿白无常，希望佢可以快快啲好翻。 系啊，做咗白无常，我好中意。 我都觉得佢系冇错，系从影以嚟真系最得意之作。 希望佢快啲好翻。 系啊， 冇错冇错， 白无常呢个位真系无人能。 我都觉得系。好， 系啊。 咁一阵间嘅话，我哋就要讲下有关于七夕嘅嘢啦，系咪？ 冇错啦，而家好少人。拜七姐 冇嘅咧， 我 细 个嗰时候，我妈又拜， 系啊， 而家真系好少啦。 但反而遇难咧，肯定多好多人。 琴日已经 遇难，琴日都听到， 有 闻到有人烧紧啦。 我几乎成个礼拜前开始有人烧， 同埋咧系年年七月十四嗰个星期都会落雨嘅。 系咩？ 系啊， 或者 嗰几日都系，我留意咗一 七月初七就会落雨。 七月初七一定要落雨，点解啊？ 系啊，阵间听下咯。 哦，哎呀，好好呢个听。 但上个礼拜六又冇落雨，好似冇。 唔系好讲，真系唔系好讲。 上个礼拜好天嘅，但系嚟嘅呢礼拜咧就整天都落雨啦， 整个星期都会。 哇，今朝嗰啲雷绵绵棒棒啊，好惊。 但我宁愿佢咁样落一落，真系 好舒服。 系啊，你而家个你话去到27度，你谂下几舒服？ 舒服啦。 系啊，平时呢个时候已经30几噶啦。 但系大家都要小心地话，通常落雨就会。扇一扇， 你同我讲系咪？小心地， 唔系大家都系啦。我嗰次喺边度？ 唔该晒， 嗰次真系扇低咗啊！ 你系真系好唔小心嘅。 系啊，你系咪俾人扇啊？ 都 所以我叫你小心地滑咯。 你要小心啦，你系左脚 kick 右脚嗰啲嚟噶嘛？ 我系啊，我绝对知啊。 仲有另外一样嘢嘅就系小心啲肉都好滑，啲肉都好滑，一摸上 去就。好啦， 十一点啦，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点名？ 我好似好耐冇上堂啊！ 冇嘈，点名？小米米 喺度， 细路长喺度， 小丸子， 你舍得翻我啦？ 咁又咁讲， 大家有交学费得咯， 有交学费咪得咯。 O K， 得，粉笔字买咗 佢， 你放心啦，我 miss 咗咁多堂，你觉得我 miss 咗好多内容咩？ 但系我想问，咁阿小杨如果去边一边小丸子嘅？ 因为我已经唔记得咗我本身个名 字。巴伦同学啊，你系， 系啊， 好啦好啦， 系你， 喂啦， 系。 今日讲七夕，上个礼拜六就系七月初七， 知道， 大家知系七夕啊， 系啊， 其实有冇听过系咪有七位仙女落咗凡间啊？ 唔系，呢个系另外一个。 啊，你讲啊， 七个仙女？ 唔系，你讲你嘅版本啦，系啊， 我唔知啊，我净系知道有牛郎织女啫嘛， 系 啊，跟住有两个，都系嗰啲咁嘅嘢啦， 雀桥会啊嘛， 朱丽叶嗰啲嘢咯， 系咪真系雀桥会噶？ 系啊， 踩住啲雀啊嘛， 系啊，咩雀啊？ 喜雀， 我系真噶， 系啊， 系啊， 你知唔知喜雀嘅特色系咩啊？ 起咯， 唔系， 同埋唱歌，唱歌好好听。 佢起咗个头系点噶？ 起咗个头 尖嘅， 系啊，唔系 红色嘅， 绿色嘅， 唔系 黑色嘅。 光头噶， 系咩？ 系咩？ 系啊， 起着 咁仲话，仲话好 点起啊？ 佢先可以踩踩落去啊？ 唔系，系踩咗 光头， 踩咗佢光头。 系 本来佢 本来有头发嘅， 真系噶， 系啊， 真系踩咗佢光头。 系啊，即系唔系呢个传说嚟啫？ 佢个系都好令人唔信服啊！ 唔系呢个真系一个传说嚟嘅。 O K， 我唔好听过。 系啊， 即系好似啲光头胎咁样，会善胎。 光头起咗， 开心咩你？ 七夕， 讲起咗做咩啫？ 咁佢呢个系一个重点嚟， 雀桥啊嘛， 雀桥系， 佢哋搭条桥出嚟， 好犀利啊！啲雀仔黐住咁样， 系 咁咪踩住啲雀仔 啦嘛？呢个系， 如果佢哋见唔到噶， 系啊， 系啊，因为两个分开两个地方， 冇错。边个分开佢哋啊？ 玉皇大帝啊嘛， 系啊， 哦，真系噶， 系啊， 我以为喺啲玄外咋， 牛郎同织女嘛， 又或者系织女个爸爸， 织女本身系咯，玉皇大帝个女嚟噶嘛， 织女嘅 uncle 叻喎， 之后又， 唔 系我而家又开始翻翻嚟有啲记忆 ，OK 好，你慢慢， 之后又 中完暑之后， 之后系咪就唔知点样识咗阿牛郎，咁啊爱上咗佢， 一定系啦， 咁啊玉皇大帝话唔可以拍拖噶嘛，但系佢又唔理阿爸嘅反对就拍拖咯，之后俾玉皇大帝发现就。扁佢落凡间咯！ 会唔会七仙女其实就系阿织女嗰啲姊妹啊？ 系咪 啲闺蜜？啲闺蜜 系啊！ 我觉得应该有 啱咗好多啦，都系零零碎碎拼凑一下 啫。 玉皇大帝有七个女 喎，系咯，七个女咯， 七个女， 佢就系记得呢啲咯。 系啊， 佢唔生仔，就系生女玉皇大帝， 一路追一路追追 追唔到， 最细嗰个 阿玉皇大帽都，阿王母娘娘都几辛苦。 王母娘娘唔关事噶， 系啊， 王母娘娘 唔系佢生噶咩？ 系啊， 唔系佢个老婆嚟噶， 佢老婆嚟噶。点解唔系先？停先，我细细个睇《西游记》，永远都系咁噶。 咩啊？ 玉皇大帝个阿嚟坐住就系王母娘娘咯。 佢 friend 啊嘛， 咁都唔等于佢系佢老婆， 你 够坐喺佢隔篱， 长知识喎。 玉皇大帝个老婆系玉皇皇后啊， 真嘅。玉皇皇后 系啊， 真系呢个人。 冇娘娘啊，你 系咪皇后？皇后大道东嘅， 点解玉皇大帝娶老婆嘅？ 我点知啊？啲仙界嘅嘢， 继续讲。 唔系我啲凡人，佢有七个女， 七个女，七仙女。 最细嗰个咧就最靓， 系通常都系啦。我就系 头嗰六个叫咩名啊？ 吓， 头嗰六个系咩名？ 大家姐、二家姐、三家姐、四家姐、五家姐、六家姐。O K， 我就系叫织女啊，但系佢织嘢好叻嘅。 系嗱， 咁其他嗰啲咧， 我头先咪问咗其他叫咩名？佢话大家姐、二家姐啊嘛。 系啊， 其实你嘅 七夕咧又叫乞巧节， 嗯， 巧咧就 系 巧手，即系做啲针 子，系意思好紧要嘅。 字咧，我一阵话你听，乞系乞衣， 乞衣个乞， 系啦，乞巧意思即系话乞求有啲好好嘅 巧手， 巧手，系啦，点样乞咧？我阵间话俾你听啊，咁啊有个。女喎，哇，好靚喎，咁就織女，佢叫織女。咁有一日咧，阿牛郎咧有隻牛就話俾佢聽，喂， 个仙女咧， 只牛话俾佢知啊， 系啊， 只牛咁 有 吓， 神仙故事都有啊， 神仙故事系咁， 系啊，神仙故事系咁噶啦，哇， 其实阿牛点知咧？ 嗰边有只有靓女喎， 系咯， 阿牛，阿牛做紧乜嘢？你知唔知阿织女做紧咩？ 织紧嘢咯。 错， 洗紧衫，洗紧衫，喺河边 冲凉， 系啦。 我想讲唔敢讲啊， 点解唔讲？ 我讲 冲凉啫嘛， 冲凉啫嘛。 你做个口型，我讲冲凉。 咁啊，除晒啲衫喺度。 以前佢哋， 你呢个我收翻， 佢哋以前 唔得 ，over 咗。 唔系，哦，收翻。 以前系咁嘅，啲村姑 喺河 喺河冲凉洗衫噶。 佢哋点都好有啲沙噶，佢哋唔会除晒噶。 哦，有啲沙， 有啲沙噶， 住个身 系啊，系啊，唔会除晒。 咁啊， 阿牛就睇到啦， 阿牛见到 撞到，你估佢点啊？ 牛好似有牛郎噶， 吓 系啊，佢有牛郎 啊， 职业嚟啊， 唔系 牛佢， 放牛嘅人都叫牛郎噶。 嗱，你再咁你出去， 我问你啫嘛， 你问唔紧要，你个样衰。 我估中咗去冲凉，咁我就问佢咯，系咪先？ 好，阿牛讲乜嘢？ 其实咧有两个几个 version， 系 咁咧就阿喜雀咧睇到啊！ 哦，呢个就已经系喜雀噶啦， 有喜雀 咁早出场， 系啊，即见到，就哇走去话俾阿大帝听，哇佢哋两个咧相爱， 搞错啊，督人背脊， 相爱冇人督人背脊。咁咧，阿玉皇大帝话：嗯，咁嘛，佢哋相爱啊，系咪好仔嚟噶？个个都系好仔嚟，好啦，俾佢哋谈恋爱啦。咁咧，佢但系咧， 玉皇大帝咁信喜雀嘅， 系 佢报喜， 报忧， 报喜报喜， 报喜。其实佢哋啲戏都讲得牛郎唔好，但系因为 装嘅冲 直呼佢， 因为佢系报喜不报忧， 唔能够讲到 乜都要话， 佢唔会话佢唔好。 咁啊，玉帝都 OK 嘅本来，但系咧玉帝咧 OK 乜嘢啊 ？OK 俾 个 拍拖，俾个 拍 拖。 但系咧，佢叫阿喜雀传话，就系话咧，虽然系咁，唔好惊我哋荒废啲事业啊。 放 咩事嘛？ 放牛 咯， 放牛咯， 放牛啊！ 咁阿织女嘅事业咧，就 织嘢啊嘛。阿七妹虽然佢系仙女，佢都要做嘢噶。好似同阿喜雀讲， 叫佢继续做嘢，勤力啲。 我哋七日几多次变好啦？咁啊，喜雀咧，佢听错咗，就飞翻落去话俾阿玉郎听：阿玉帝咧 OK 你哋，你哋可以日日见面啦。 哦， 咁啊两个咧， 都话喜雀报喜不报忧， 系喎，佢有， 其实佢女士，女士由头到尾都系， 怪得佢光头， 一人都系你， 怪得讲错晒， 系啊，系咪先？ 咁于是咧， 光头， 两个就相爱啦，就荒废啲事， 啊，玉皇大帝就嬲啦， 好嬲啦。就好嬲啦， 我都嬲 啦，系啦，你点嬲？你会点样罚佢哋啊？ 罚佢哋唔好成日见得咁多咯， 系啦， 梗系要咁啦， 分 开 佢哋 啊， 系啦，分开佢哋啦，就一年只系见一次啫。 咁又太少，一个月得唔得？ 佢落咗粒波打，佢唔想再讲啊！即刻起咗又传错。 喂，咁仲有咩 version 啊？你有几个 version？ 一 个， 因为佢唔信你着啊。 你又唔講嘅， 你又唔好傳， 講咩都唔信。 又 WhatsApp 俾阿仙女先做， 你冇同我連公事， 係 總之一年一次。 另一個 version 咧就係話咧，阿牛郎 呢個我收貨， 我第二個 version two 係 version two。 我哋估啊，我 帮 你俾啲 啊，继续继续，另一位神咧又系牛郎，牛郎又出场啦。 有冇啲咩人物时间地点先？ 牛郎有个哥，有个嫂， 吓系啊， 系啊， 牛哥同牛嫂系咪？ 系 啦， 人物多咗。 大牛哥同大牛嫂， 你嗰个系点啊？ 佢哋话哦，我知啦，你大个仔噶啦，要结婚啦，快出去识个人啦。 唔系阿嫂咧，诶好衰啊，唔系。 阿嫂妒忌织女， 唔系啊！阿嫂， 我知阿嫂嫌佢穷，要佢走。 系啊，好刻薄嘅， 唔好喺屋企。 系啊，好刻薄啊！好哦，你估个阿嫂都好人咩？ 点啊，心咩？ 阿水哥都好人噶， 成日虐待牛郎。 哇！点样虐待啊？ 我点知啊？ 跟住咧，跟住 分家。 啊， 系啊，你自己搬出嚟咁样，我俾咗一只老牛佢。 哦， 系啊，原来呢个老牛咧， 神仙嚟噶， 吓 真系啊， 一定系咁噶啦，多数 系乜博翻玉皇大帝啫， 系啊，系啊，系啊。咁咧，嗰個老牛咧，原來係有靈性嘅，佢係啲神仙化身落嚟，因為佢收到風喎，話咧有啲仙女落嚟啊，就話俾阿牛 講啲好嘢俾佢聽啦，講啲好嘢俾你。 呢個 version 係咪冇起作㗎？ 你一陣慢慢 應該有嘅， 等我娓娓道落。阿老牛佢哋咧好多仙女啊，有仙女咧又喺河邊沖涼啊。佢呢、 這個，你呢個位永遠都唔會。 呢個老牛永遠都係咁講。 頭先又係一定要仙女一定要沖涼嘅咩？點解唔可以喺上面度沖，要落嚟凡間沖咧？ 我 modify 佢喺度洗面。 係啊，OK， 健康版啲 係啊， 健康版。 咁於是 老少咸宜啲， 阿牛郎就即刻就 去裝佢啦。 就湯啊！不過老牛話俾佢聽咧，嗱，如果咧，因為呢個仙女嚟嘅，天光之前咧，佢一定要翻上去上邊。如果唔係咧，就會留喺凡間 嘅。哦， 我知，牛郎就揦佢啲嘢啦，等佢揾唔到自己嘅衫，係咪？ 呢個係佢嘅 version。 牛郎， 佢心目中佢都係要留翻去沖涼嘅 version。 咦，牛郎同织女喺岸边冲凉，唔系喺岸边倾偈，倾到唔知道时间。 系，阿牛郎真系中意你仙女，你估佢点做啦？ 留佢喺度啊？ 啊，点样留佢喺度？佢真系留佢。 咪就攞走嗰啲嘢， 请佢翻屋企食饭。 攞走嗰嘢，等我搵唔到咯。 啊， 请佢翻屋企食饭。 唔系， 送花俾佢， 佢攞走晒啲衫。 我就系啦，我头先我咪咁讲咯，又话我咸湿。我睇过噶嘛， 你都系 你睇过乜嘢？ 我睇过个古仔系咁噶嘛， 古仔啫系嘛？ 咪就因为有呢一 part 所以佢睇， 佢睇 继续讲继续讲 真人版， 继续讲继续讲。 我啊睇图书， 跟 住收埋， 我继续嚟继续 拎走咗佢啲衫， 等佢翻唔到上去， 翻唔到上去。 咁咧， 今日全程都系攞埋， 唔系。阿仙女发觉，咦，唔见咗衫。 我系世界上第一种裸聊啊！ 你唔好挂住呢啲嘢 啊！ 咁啊，仙女发觉，咦，我啲衫咧唔见咗，咁就然后发觉阿牛郎一个好人嚟嘅，于是咧 仲系好人， 好人就 好人攞嚟衫啦。 你对好人嘅定义 就系啊，咁就叫好人。 对唔住，就发觉佢一个 我话你唔好讲呢个 version 噶啦，乜呢个 version 洗面 起着几时出现啊？ 系啦。 嗱，睇下先，繼續啊！咁咧就於是咧，阿仙女就留低啦。咁啊，於是咧，佢 可以點啫？佢都冇衫。 其實你翻上上面使乜要衫？或者你仙女嚟咁，你變套衫俾自己啦。 佢會 俾好多人睇到噶嘛？ 但你永遠就留喺凡間咯，連俾人睇到，但我都要翻上去先啦。你翻上去房度再著個第二套咯。 佢中意牛郎啊！ 唔好博古啦， 唔好博古。 佢中意牛郎啊！ 佢哋咧響凡間咧過得好開心。 神仙眷侶嘅生活 係啦。 咁佢俾翻衫佢未啊？嗰陣 未， 一路都唔俾啊！一路都唔俾啊！ 三年過去啦， 咁你其實 咁啊三年都冇著過衫啊！ 佢哋好幸福嘅生活。你我呢個時候，邊一個發現佢哋幸福？ 起着 錯 牛 牛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 錯。 哎，大嫂 錯， 大佬 大哥 錯。 咩做咩人啊？ 冇出場 啦， 冇出過場 啦，出場啦！呢個好重要噶，呢個人物 邊個都出場。 Miss 汪母娘娘 哦， 係啊， 關佢咩？事咧又喺度多多事干。 咩王母娘娘结咗婚未噶？ 系啊， 结咗婚未噶？应该 Mrs 啊嘛 ，Mrs 王母娘娘。 唔知啊，其实我真系唔系好知。 就发觉 就同玉帝讲啦。 佢唔系佢发觉咧呢个 佢同玉皇大帝系 friend 嘅 ，friend 噶，佢恩达佢噶嘛。 个恩达边个先？ 王母娘娘恩达玉帝啊嘛， 系一下属你嘅。 喂，但 系其实如果佢唔见咗咁耐嘅话，佢都应该要报公安啦。 系啊，点解玉皇大帝自己唔知嘅咩？唔见咗个女， 大佬啊，王母娘娘发现咗佢啦。 嗯， 你估佢点做啦？ 王母娘娘发现咗佢， 同玉皇大帝 讲 唔系。发现咗一个仙女留咗凡间，佢 咁咪祝福佢哋咯。 好， 惩罚啦，惩罚 系惩罚， 惩罚佢，惩罚佢， 压咗个仙女上去。 哇！ 我想问呢个时候佢着咗衫未先？ 未， 着啦，唔好再抖住佢咧。 我见好似好耐都未攞翻件衫，我惊佢冻亲啊！ 天上面冻啊， 就压翻佢上去，系啦，即系两个就分开咗啦。 未，只牛见到啊，哇，佢因为佢介绍咁啊，呢单嘢， 系啊， 你嗰只牛点做啦？ 只牛收 commission， 收 commission， 点解要收 commission？ 因为佢介绍啊嘛， 红枫包都要翻啦， 佢攞咗 媒人费，媒人费， 佢唔系佢将自己只角咬断， 咁又点咧？跟住点啊？ 唔系，我想问佢只四肢啊嘛，佢点样可以摆正自己头？ 佢系神仙嚟噶 ，OK？ 佢撞落嗰棵树，得唔得？ 咁只角系做咩？ 只角又能做咩？ 送俾 我知吹喇叭， 我知系边个发生噶？佢喺凡间牛头角，所以嗰个地方叫牛头角，系咪？从此纪念佢个牛角跌咗，所以叫牛头角。 无聊。 Next station 牛头角。 佢个牛头角就俾阿 王母娘娘， 唔系就 俾 阿仙女， 俾仙女 同埋牛郎，谂住咧佢哋一齐 挂起件衫， 坐船走。 咁同個牛角有乜？係 咯係咯， 就係變咗架船咯。 變咗架船。 咁佢都唔使拍自己個牛角㗎。 咁邊有船啊？ 嗯， 又冇地鐵。 哦，佢有兩隻船啊！佢有兩隻角嘅喎。 佢淨係 一隻。 就俾牛郎同阿仙女一齊走嘛。 嗯。 點知王母娘娘咧就梗係唔高興啦，喺又似你。 關你咩事啫？王母娘娘。 佢壓阿仙女上去啊嘛。 係，即係佢阻住做嘢，阻住做嘢。 於是咧，佢衝。 一 变咗条银河出嚟， 哇！ 分咗 阻住佢哋，唔俾佢哋只船 银河添啊！ 系啊，呢个时候点样又有咩事发生？ 起雀 出场咯， 起雀 佢哋起又似 起雀就捉嗰条雀桥， 冇错啦， 就渡过呢个银河， 俾佢踩到光头啦， 啱啦， 系啦， 哇！ 我都你以为可以压我咩？我呸咁样 系啦，于是咧，哇！千千万万起雀一齐。飞嚟，就搭咗一条雀。 王母娘娘激死啦！ 系啊， 点解咁多动物都反佢嘅？ 点解雀仔都赢佢嘅？ 所以到最尾嗰阵咪就整到佢哋光头咯。 哦， 阿王母娘娘搞嘅应该系。 咁啊， 剃佢哋个头。 系， 逐只剃咪有排剃，系好耐。 可以搵啲剪草机啊嘛，佢有一条雀桥， 几千万年。 咁啊，玉帝见到呢个咁嘅情况，你估系点噶啦？ 边个啊？玉帝， 玉帝见到啊，即 系 个女咁样 系 嘛？ 系啦， 好感 动， 系啦，你都有啲 有得佢哋两个，我哋 算啦， 就俾佢哋一年见 一次， 咁叫有人性啊？ 有啊， 你俾佢两个喺埋一齐嘛？ 系啊， 做咩唔 俾 啫？ 一齐咯，一年见一次咯， 唔系一年见 一 次， 意思即系 点解要咁啫？ 咁另外咧，点解头先我讲咧话七月初七咧多数落雨？其实咧系因为感动咗啲人，佢就流眼 泪，感动添， 系啦。咁啊，點解會係？ 係咪會係玉皇大帝啲眼淚啊？ 唔會， 玉皇大帝感動啊嘛，見到佢哋兩個咁樣，同埋嗰啲 咪起著啲眼淚啊？ 係啦，可能好多人 係咪積累啲眼淚啊？ 係啊， 啲牛郎啲口水啊， 會係七月初七啊？ 點解會係七月初 七？七， 因為七七四十九。 其实七对女仔嚟讲好紧要 的。哦，系，中医嘅角度里面嚟讲嘅话， 七系循环， 系系一个循环嚟嘅，即系七岁、十四岁。 第一个七系乜嘢啊？ 第一个七系七岁生牙。 嗯， 即系咩？ 可以咁讲。第二个七咧？ 第二个七系 少女成熟可以结婚， 少女 有 月 经， 系 有月经，系有月事。 第三个七咧？ 要生 B B 啦， 做妈咪。 第四个七咧？ 四个七做婆婆。 做婆婆啊， 做婆婆 老啦，即系 开始走下坡啦， 走下坡 系啦，身体开始走下坡， 所以你七系对女士嚟讲好紧。 我记得噶，因为老彩有讲过，你唔记得？我亦都有讲过，嗰系七啊嘛，所以其实你 系 真系有真系嘅， 系啊，真系咁样。 我要解释翻头先谂到咧，头先你问玉皇大帝点解要佢哋一年见一次，点解唔可以日日见？因为玉皇大帝上面个时间咧。其实可能是一秒就俾佢见啦，但上面一秒等于下边一年。 哦， 即系天上皇大帝唔系有心分开佢哋噶。 但系因为佢有 jet lag， 佢有 jet lag， 真系有呢个 jet lag。玉皇大帝谂唔到，佢唔记得咗呢个 jet lag， 所以佢就话：你咪随时见咯，你咪随时见咯。但佢嘅一秒，佢嘅随时，但下面要等一年。 几年？哦， 解释晒咯。 OK， 好，非常 好好啊！呢个心态，呢个心态好。 即系 我 啲 就唔会 大帝事， 就唔会嬲玉皇大帝咯。但系王母娘娘呢单嘢 好惨，即系搞唔掂。你睇下玉皇大帝都唔拜佢，牛又唔拜佢，雀又唔拜，我谂王母娘娘要检讨下。 好，故事到此完结。 王母娘娘讨伐大会。 多谢马老师。哦，落堂啦，翻嚟我哋就会讲下电影、电视剧集等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已解散的民阵在2019年举行集会，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七名民主派人士之前就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罪成上诉，被裁定维持原判，但获撤销组织非法集结罪罪成。七人早前再上诉至终审法院，要求解释行使和平集会的宪法权利。终审法院今日一致裁定驳回上诉。七名上诉人依次是黎智英、李卓人、吴凯仪、梁国雄、何秀兰、何俊仁和李柱明。他们之前经审讯后，原被裁定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因上诉得席撤销组织定罪和判刑，但驳回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的定罪上诉。而因应之前撤销组织定罪和判刑，黎智英原被判囚12个月，获减刑至9个月；李卓人原被判囚12个月，获减刑至6个月；梁国雄原被判囚18个月，获减刑至12个月；何秀兰原被判囚8个月，获减刑至5个月。至于李柱明、何俊仁、吴凯仪，就获判处缓刑2年。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高峰期今日出现，太空馆二级助理馆长赵锦雄说，预料今晚11:30至明日凌晨5点期间可以观测到较多流星雨。赵锦雄说，市民如果身处郊外光害较少的地点，有机会一小时内看到15至20颗流星。他又说，较佳观测流星雨的地点包括西贡的天文公园、大美督碧伦船湾淡水湖主坝、清水湾大澳门风筝场。太空馆在晚上10至11点透过 YouTube 频道和康文家家家 Facebook 专页直播流星雨现象，并即时讲解和流星雨相关的天文知识。日本气象厅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玛利亚已经在东北部的岩手县登陆，预测岩手、宫城和青森县可能受大雨影响。岩手县九池市向全市30000多名居民发布最高的第5级避难指示。九池市和大徐町过去48小时录得450毫米和255.5毫米雨量，创气象厅有统计以来最多。气象厅警告岩手县发生山泥倾泻的风险极高，县内部分地区发布山泥倾泻警报。日本北部今日亦可能会出现暴雨，预计未来24小时降雨量可能达到250毫米。官员说，更多地区的雨量可能远超过整个8月的平均雨量。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较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58点，跌33点，成交金额3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383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1.74跌6仙，腾讯控股373.6升3.6，盈富基金17.62跌4仙，美团103.3跌2.9，阿里巴巴78.2升3.5，建设银行5.53升6仙，中移动70.85跌4.5，工商银行4.45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3.36仙4跌2.2，中海油19.76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7.799，日元14.701，瑞士法郎0.866，加元1.374，人民币7.181，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港金报22,57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269.91美元，卖出24,72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咁至于较早前西隧港岛方向管道内中线系曾经有坏车噶，咁现时已经清理咗，龙尾就排到去红十字会总部。另外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丽城花园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龙尾现时消散紧，排到去汀九湾。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怡和大厦一段系车多噶。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湾仔嘅潭神道系有混凝土剥落，潭神道介乎庄士敦道同埋卢压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另外青衣北岸公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4:00去机场方向，介乎清泉路同埋油金头之间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不就是不可魔完结篇。 故事以拔河比赛为主线，八位主角在开拍之前就开始专业训练，在拍摄期间更会每日收工之后都聚在一起，培养感情和默契，直到杀科前一刻，他们感觉团魂更达到顶峰。 不就是不可魔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资讯帮到你。投资应该先警觉，先了解，先谂谂。网上资讯要分清，保住财产至精明。产品风险同特性，了解清楚你最醒。投资态度要正确，谂清谂错唔好搏。上投委会网站资料全面，投资前睇睇先，就是醒目投资人。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放松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大八翻嚟，风骚快人讲一啲电影啊、剧集啊等等，唔知道你中唔中意睇啲由真实人物改编成嘅一啲叫传记电影咧？咁样 中意啊！ 咁啊，对呢一项运动咧，我系真系完全唔识嘅，就系、是、呢个美式足球啦，戴住个头盔，跟住两个膊头咧降晒咁样，跟住撞咁样，系啦系啦，撞咁样吓，我就对呢样嘢唔识嘅。但系咧睇咗呢套嘢咧，我觉得都几得意，因为讲人生咧有高有低啦吓。当你跌到最低最低嘅时候，你点样爬翻起身，同埋成为一个传奇咧？讲。 讲紧呢套戏咧叫做《American Underdog》啊，三年前嘅一套美国电影啦，中文译名叫《超级碗 MVP》，即系 Most Valuable Player 最有价值嘅选手嘅翻身传奇。一开始咧讲一个小朋友咧，好细个咧，已经喺草地嗰度咧，好想好想将来能够打呢个美式足球，企喺嗰个草地接受几万嘅观众咧一齐欢呼啊！哇，好嘢好嘢，嗌佢嘅名字，即系佢细细个咧已经有呢个梦想噶啦。好啦，到佢喺大学之后咧，真系成为一个校队。出咗嚟之后啦嘛，几时会有人签我咧？几时会有人签我咧？咁样，终于有一队嘅职业球队咧啊签佢咯。如果你哋系咪好开心啊？即系你嘅梦想咧已经叫达到啦，成为职业嘅榄球嘅队员啦。好啦，咁啊穿州过省，因为嗰个系好远嘅一个地方，去到第二日啫。就要落场咯，你嘅心情会系点咧？佢着住嗰套新嘅球衣入到球场，哇，坐满人，你会点咧？跟住嗰个打咗一阵啦，教练就话好啦，上场啦咁样，哇，你会点咧？嗱，你已经梦想咗一世啦，真系做咗一个职业球员啦，佢惊，就同嗰个教练讲。我今日唔出得唔得啊？ 嚇，驚唔好熬啦呢個位。 呢個位 幾大都頂 咯，係 啊， 幾大 啊？ 佢就話：我都唔知你哋個戰術係點。可能佢哋有一啲嘅 tactics 嘅，即係點樣又唔知邊個衝上去啊跑啊，邊個撞邊個咁啊？我唔係好知喎，你俾我睇一場先啦。即係佢意思就係話，俾我觀察一場先啦咁樣。教練就話：你想唔想？ 唔想冇機會㗎啦。 唔想咧就第二個咁樣。我今日唔係好想上住咁樣，太驚啦。我話啊，邊個你想啦？佢唔想喎。第二日叫佢入房，拜拜。 哦， 佢即系嚟咗呢一个签咗佢，只系两日啫，就将佢解雇咗啦。而呢个消息传咗出去之后，你话仲有冇球队愿意要佢咧？所以佢呢个梦想可以话咧系完全好似一个玻璃球跌落地打碎咗咁样。咁啊冇办法啦，冇入息，一个大男人，于是就住咗喺佢女朋友嘅屋企。佢女朋友咧就系一个即系单亲妈妈，有两个小朋友，仲有阿爸阿妈，即系成棚人。佢一个大男人入咗去住咧，觉得好自卑，因为我又冇入息，又好似依靠咗女朋友咁样。最后咧，佢唯有喺超级市场做搬货。佢唯一最近呢一个榄球嘅就系夜晚同个同事掉咯，掉嗰啲罐头啊，掉啲苹果。到底佢后来点样成为历史上一个传奇人物？戏完嘅时候，佢直情成个人嘅相大头上系一个杂志嘅封面，系一个传奇嘅榄球选手。 都系真人真事改编啊！ 真人真事改编，点解会已经落到喺超级市场运货，而后来可以一翻身咁咧？咁讲人生，即系会有低有高吓，即系喺你最绝境嘅时候，唔好放弃，或者一日你可以冲翻上去。 人生充满 由最低 希望， 冲上最高。 好，大家努力。 好， 好。 我睇呢套戏嘅话，我真系觉得咧，睇完之后咧，我咳一声笑咗出嚟。 系，点解？ 所以我就所好荒谬，但系荒谬得嚟嘅呢个就系人生。 系 写得好好。嗱，呢位个导演咧，其实基本上我好早之前我已经有留意佢，佢叫做凌浩啊，系啦，咁就系中国大陆嘅一位嘅导演啦。咁我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叫做《香火》。香火嘅其实就系、是、你知啦，拜佛嘅人嘅话，其实都系要嗰啲灯油啊，即系嗰啲油啊，香油钱啊，系啊，咁嚟就系令到嗰啲譬如可能系寺庙啊，咁样仍然可以继续维生嘅。咁啊，当然啦，咪编导都系佢，即系编剧同埋导演都系凌浩。而主演有一位叫做李强嘅男明星，咁就饰演一个和尚，就系咁简单啦。系、啦，周边所有佢遇到嘅人嘅话咧，都系一啲唔系嗰啲咩大明星嚟嘅。故事咧就都好简单嘅啫，但系咧哇，一样嘢继续接住一样嘢咁样，呢、這个故事我觉得真系非常荒谬，但系非常好笑。喺山西一个非常之偏远嘅地方度，有一间已经系有百年历史嘅一间破旧嘅庙。咁应该系话寺庙啊，因为和尚嘛。咁我就系咧同一个咧就系靠住一啲居民。当地嘅居民，佢哋香油钱而过活一位年轻嘅和尚，佢穷到点样咧？得两件衫，个眼镜咧烂嘅，要用嗰啲就黑色嗰啲胶布咧，就黐住嚟遮边种。 我遮边种， 对鞋系烂嘅，佢都要仍然继续紧守住呢一个咁样嘅已经有百年嘅寺庙。咁其实咧就系天气太冻啦，佢为咗要补佢个布鞋上面就有两个窿，因为如果唔系个好冻啊，落雪 啊，山西好冻啊， 山西好冻，所以咧佢就用咗一个平时搵嚟摄住个佛像，等个佛像唔会向前扑嘅一块布，点解即系攞出嚟嘅时候咧，个 成块像冧咗， 冧咗， 大件事啦。所以佢就佢为咗要修好呢一个佛像嘅话，就展开咗佢呢个人生嘅旅程啦。 哇，呢又好睇， 系咪好正啊？首先佢揾咗咩咧？佢揾咗一个修佛像嘅一啲匠人，即系佢要问一问佢，佢就话我要你整翻个佛像嘅话要几多钱？佢就话我见你咁好嘅话咧，我收你啦3000蚊。 哇！ 就系因为呢3000蚊嘅话，经历咗佢自己嘅人格同埋道德嘅考验。 哇！我明 佢点样筹翻嚟咧？系咪？ 即系你有佢冇钱嘅， 我想知佢面对咗啲咩道德考验。 系啦， 我哋提早上听日嘅伦理课， 佢咪好正。好啦，咁例如佢就将寺庙里面咧有一个窗框，就去咧就系将佢用个仲要借嚟嘅单车咧，就车咗去一个古迹办，类似系咁样嘅嘢啦，就咧呃佢，就话呢个咧个清朝嘅一啲古董。 嗯，好睇喎， 系咪好正啊？佢一嚟，佢已经谂埋啲咁嘅歪念， 好人性啊！ 佢开始走上歪路啦，已经佢唯一要筹钱啦。咁跟住佢就话系唔系啊？咁佢就话哦 ，OK 得，冇问题。如果系咁，我信你。佢冇办法之下嘅话咧，咁佢亦都因为咁样嘅话就答应呢个古迹办就答应，因为嗰时就嚟过年啦。佢就过完年之后嘅话咧，我先有 cash 俾你，得啦，你摆低先啦。如果系嘅话，我俾2000蚊你，佢仲有1000蚊未筹，系咪？好啦，咁跟住咧，收尾佢就冇办法之下嘅话，佢谂住去个师兄嗰度去救一个。师兄嗰度就去问佢，即究竟如果系嘅话，我应该要点样？佢嘅师兄竟然咧就劝佢话：你唔好再死守住呢间咁嘅庙啦，冇前途噶啦！你仲后生啊，你不如咧唔好做啦，即系唔好再去守住呢一间庙，又或者叫佢去第二间嗰啲庙嗰度咧，叫佢挂单。但系佢仍然不为所动。喺走投无路之下嘅话咧，佢就去咗有一个嘅点不知佢就去行下嘅时候咧，就有一个老人家无端端就问佢：你系和尚啊？嗬？佢话系啊，我系和尚。咁佢就话：我咧个媳妇咧驮住个仔，但系我哋就想佢生个仔，但所有人都话俾我听嘅就系佢个女。你系个和尚嘅话，你可唔可以帮我 祈福啊？ 祈福系啦，去求佛。如果系嘅话咧，佢而家生咗个仔嘅话咧，我多多我都会打上嚟。 哇！ 系啦，咁跟住佢就 机会嚟咯。 系啦，佢就谂佢话其实我哋求佛系唔会帮人哋去求呢啲嘢噶。佢自己心里面喺度谂啲咁嘅嘢，但系唔紧要啦，我都祝福你，我希望你生嘅应该系个仔，应该系个仔。佢乱噏嘅啫。咁跟住收尾佢就哦，既然系冇错。咁跟住咧，佢就呢個老婆婆就話：啊，多謝你，多謝你俾我祝福㗎啫，就俾咗20蚊雞佢。 哦，未 事啦， 你話多多都打上你真 係未生。 如果生咗嘅話，我就多多都打上你。但係我而家我多謝你個祝福，我俾咗20蚊雞你。佢突然間咧又諗一諗嗰陣，咦？其實如果係咁講，我 財路啊， 冇錯啦。其實我都幾似你㗎，佢就諗緊就我要去化緣喎，我話俾人聽我要去收佛像係嘛，跟住佢就 個人就 冇錯，你哋嚟話俾我聽你有啲咩願望嘅話，我話俾你聽你得，咁跟住咁咪就係儲下儲下嘅話咧，竟然俾佢籌到1000幾蚊， 哇，咁夠啦！ 系咪嗱好啦，咁佢就满心欢喜，谂住咧就可以去收佛像嘅时候嘅话咧，竟然有公安嘅就系你和尚啊嘛，系咪？点证明你自己系和尚？咁我證明唔到啦，係啊，我仲未證明唔到啊，跟住咧就拉咗翻去公安局嗰度，係啦，咁跟住佢就話：你如果係嘅話，你俾個電話我，有一啲咩師兄又好，證明到你係和尚嘅，我就放你；如果唔係嘅話咧，你而家咁樣嘅話，你公開走去去化緣嘅話咧，其實喺當地嗰個地方嘅話咧係唔合法嘅，係啦，我要拉你。點解入到去嘅時候嘅話咧，佢竟然咧就同佢一齊拉埋坐喺嗰個監獄嗰度咧，係有3個性工作者。嗰3個性工作者正喺度睇緊一啲嗰啲教育啊，再教育佢哋就先出咗去啫，千祈唔好再做呢啲咁嘅嘢。佢好尷尬嘅坐埋一邊，唔知點算。 3個女士嚟㗎， 3位女士俾人拉咗。咁但係因為要等人哋嚟去籌錢咧，嚟去即係係啊熟佢哋。咁佢哋喺度傾偈，喺度講緊就和尚點解會俾人哋拉啊？跟住嗰3個性工作者非常之好啊，佢就話唔緊要，我哋幾個姊妹籌錢俾你。 哇！ 係咪有情有義收佛像？希望佢保佑我哋，你明白？跟住咧，佢就喺度諗下，唔得。其實咧，你哋呢啲咁嘅錢嘅話，我係唔可以攞嚟收我佛像嘅。咁點不知到最後尾，亦都好好彩嘅啫。有人證實咗佢真係唔係一個假嘅和尚，但係好可惜，因為佢化緣嘅話，所以呢啲錢充公冇曬呢啲錢又 又歸於零。 咁跟住佢又點樣咧？咁總之嘅就係佢又去學人哋去同人哋睇相啦。點不知咧就見到人哋有一個盲工在睇相，咦都係個財路喎，又幫人哋睇相。 佢又扮盲， 佢又扮。點不知佢就點不知到最後尾嘅時候咧，當佢有啲錢嘅時候咧。又俾當地嘅嗰啲陀地係啦，就話幾有錢， 好 慘， 真係 搶曬佢啲錢。點解知個盲公唔係盲嘅，因為個盲公， 即係個盲公都係假嘅，假盲公。 個盲公報俾嗰啲人聽啦， 俾人哋打到眼鏡又爛曬，全身都傷，跟住佢仲自己講算啦，唔咩啦，邊度都唔去啦，就翻去。點解知就撞到有一個老伯伯，個老伯伯話：哇，你好準啊！ 記唔記得俾咗20蚊佢個婆婆？ 生咗個仔。 佢個媳婦真係生咗個仔，你好犀利，所以我要帶你去見一個人。咁跟住咧，佢就帶佢見咗一個淡嘅婆婆，屋企都有啲錢嘅。佢同佢講嘅就係話，如果你令到佢可以行得翻嘅話咧，咁佢就會俾錢你。跟住咧，佢就話 使咩啫？咁個婆，你話個婆婆生個仔都要無限提供俾佢啦。 係另外一個淡嘅嗰個，咁又唔係因為佢要快嘛，佢遇到另外一個人啊嘛。咁跟住佢就話好啊，如果係嘅話，跟住咧，哇！佢就即刻自己喺度掙扎啦，開價開幾多錢咧？即係啦，即係佢要祈福，要令到呢個淡嘅婆婆行得翻。咁跟住佢就其實如果係嘅話，3000蚊啦， 咁少。 收佛像嘅钱啫嘛， 不其实呢个和尚都系 一个好人嚟 嘅，忠实嘅。 但系最好笑，好啦，到最后尾嘅时候，佢真系得啦。好啦，到佢翻到去，佢真系收到个佛像咯，我真系可以开光咯，成个寺庙已经开始又见翻啲人咧，又嚟到又有拜佛咯。点不知就遇到有两个公路局嘅人嚟去通知佢， 呢度要没要收翻块地啦，要拆啦。 好悲哀啊！ 生好多，悲哀， 坎坷。 仲要系惨在惨在系，其实一路已经喺度揾紧佢。佢出去化缘嘅时候，公路局佢又揾佢唔到。你谂下，如果佢早啲知道，咁佢就唔使做咁多嘢啦。 喂，其实呢个真系好禅嘅一个故事， 系 应该 系 啊，因为 先收 兜， 全部都系 long time。 最后屘就话俾你听嘅就系话，其实最后屘我想话俾你听嘅就系，下个礼拜我哋嚟拆你个庙噶啦。但系佢啱好已经收好个风水。 好悲哀啊！ 跟住就点啊？完套戏系咪好正啊？ 喂，呢个真系值得大家思考。 我觉得好好睇啊，系啊！但系佢每一次佢都系走投无路嘅时候咧，就有啲人出嚟 有 啲帮助你， 俾少少希望， 系啦，又俾少少钱你。 但系最后就揸爆咗佢呢个希望。 冇错，你到最后咩时你都系唔得，同埋唔可以走上歪路。OK， 系啊， 好， 到你， 好，今日咧都系分享一个又系有啲荒诞啦，有啲特别嘅一套电影啦，就叫做《饥饿教室》，系2023年上映嘅一套剧情片，系几个国家一齐合拍嘅。咁但系首先讲个导演先，导演就系奥地利嘅 Jessica Hausner。咁啊，女主角咧我就唔认得佢嘅，但系我睇翻啲报道咧就话佢系呢个《爱丽丝梦游仙境》嘅女主角，就系呢个华斯哥斯基。咁之後咧，呢套 蘇聯人 係啊，佢唔係英國人嚟嘅，但係主要個劇情發生嘅地點就係英國，咁就係講咧有一個叫 Miss Novak 嘅一個老師咧，咁佢喺呢個營養學界入邊咧都有少少名氣嘅，咁佢就受邀咧出席即係喺呢一個英國嘅精英貴族學校嗰度咧就任教呢一個營養學，咁佢係有一個學説嘅，就比較新派嘅學説咧，就叫做意識飲食，即係叫 conscious eating。咁咩叫 conscious eating 咧？即係佢就同啲學生講，其實我哋每個人咧都要用信念咧去令到自己減少我哋食嘢嘅嗰、那個量啊，即係譬如可能我哋食嘅時候望住嗰個番茄啊，咁咬嘅時候又咬耐啲啊，咁係多啲去 conscious 去用意識去即係好似有少少 mindful eating 嘅。其實 mindful eating 嘅嘢嚟㗎。 其實係似啊，主要佢就運用呢啲方法咧去減少每一個學生佢哋食嘢嘅份量。咁啊有咩好處咧？咁佢有啲科學根據嘅，就係話當你食少啲嘅時候咧，或者你唔食嘢嘅時候，你飢餓嘅時候咧，你嘅細胞其實有一種會進行一個自我清洗，去掃走你啲體內垃圾排毒嘅功用嘅。咁所以就會令到你嘅身體會更加健康啦，你個人又會精神啲啦。咁其實報讀佢呢一個營養學嘅同學仔咧，可能講緊有十零個啦。咁大家嚟參加佢嘅課程咧，都有唔同嘅原因嘅，可能有啲為學分啦，有啲為咗可能攞呢個 scholarship， 因為可能呢一科比較容易啲讀啊。咁有啲啊為咗環保嘅，咁至於唔同學生都有唔同嘅原因去報呢一個班嘅。咁一啲學生一開始試完佢呢個 conscious eating 之後咧，都真係喂覺得喂真係得喎，我食少咗啲嘢之後咧精神咗喎，直情有個學生咧佢本身係有糖尿病嘅，咁都好正常，因為你食少咗嘢，咁你嗰、那個血糖升嘅指數又會低咗啦，所以你打嗰個 insulin 即係嗰個胰島素，咁嗰個劑量又會少啲，或者個次數少啲啦，咁大家都覺得喂即係呢個老師好似 OK 喎，咁正當大家係認同呢個老師嘅教學方法嘅時候咧，其實呢個老師咧，是有少少類似邪教嘅模式嘅，是有啲洗腦嘅教育咧，就係、是、嗱，如果你得咗第一步咧，我哋不如就下一步啦，我哋再食少啲嘢，直情佢第二個提出嘅方法咧叫 mono diet， 即係咧我哋每一次咧就係食一款嘢嘅啫，最好嗰只係蔬果嚟嘅，咁直情下一個 shot 就係大家同學仔喺個 canteen 度咧，可能就係望住三嚿薯條。大家用一支叉又切到好細啊，就食嗰個薯條，咁就叫做食咗一餐啦。咁喺唔同嘅即係劇情嘅發展底下咧，咁呢個老師都用唔同嘅方法咧去打破同學仔本身對食嘅概念，就令到佢哋咧直情係慢慢發展咗一個心態咧，去到最後就係覺得越食就越墮落，你越餓咧就越快樂嘅一個心態。即係總之講到尾就係你要斷食，你乜嘢都唔好食。 咁但係其實呢一個係好似大家會覺得嚇點、可以唔食嘢㗎？咁係違反咗人類 生存嘅一個嘅原則㗎嘛？咁、但係就係因為大家好似看似係好無邏輯，但係就偏偏咧有一啲誓死跟隨嘅學生，直情係麻木跟隨，擺到明自己可能又要放咗要去跳舞啊，或者去彈鋼琴啊，但係都唔理啦。總之我阿老師講都話唔食，我就唔食，直情係覺得我完成到呢一樣嘢咧。是可以好似有個掌握翻自己身體啊，可以改變呢個世界嘅一個意念啊，因為佢覺得 厭食症嗰啲 係啊，唔食嘢就我又可以減少碳嘅排放啊，即係我想改變世界或者拯救世界嘅信念嘅。咁但係其實成個故事係想講乜咧？佢就係用一個營養教學嘅包裝，其實就係想話俾大家知，究竟譬如有一啲邪教啊，或者一啲洗腦教育係點樣由一個種子一個苗去慢慢去即係。幫大家嗰個 洗腦 精神思想，去令到你完全180度去扭轉咯。咁佢個 poster 電影 poster 好搞笑啊！佢有一句説話就叫做：你睇呢套嘢咧，可以話係一個現代邪教零秒入門嘅指南。咁佢就用呢、這、一個唔係真係一個邪教啦，但係佢就用一個咁樣嘅類似模式去話俾大家知，其實普通嘅邪教係點樣慢慢一步一步去形成咯。咁我就覺得呢一套電影係幾特別嘅。咁啊，大家都可以欣賞一下，因為佢入面嗰個色嗰個配搭咧都幾有用心啊，配樂都好用心嘅，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呢套《 飢餓教授》。 都幾好喎， 好特別㗎呢個。 係啊、 這 個，好到你。 我今日介紹一套十年前嘅電影，不過係韓國版嘅，但係咧目前咧有一套泰國版嘅電影就上映緊啦。原來泰國版呢套電影咧聽講話好受歡迎，好收得，但係原來係。来自韩国的一个电影，而这个韩国电影是来自韩国的一个剧集20集，然后它但很多国家都翻拍过，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 台湾 我三个版本，我先看了韩国版，就是说当男人恋爱时，而国内的版本呢就是叫做东北恋歌，因为发生在东北的故事。台灣地區版亦都係叫《當男人戀愛時》，咁呢、這個韓版我係最中意嘅，因為佢係王正民。你知唔知有呢個位啊？大叔男士，佢主演好多戲，我好中意睇嘅。佢類似香港嘅、 王正民 啊，正 正 哦 ，OK， 佢係類似香港嘅劉青雲，因為大叔嚟嘅，我好中意睇佢。佢演技我覺得非常好。其实咧个故事就系讲呢个王晶文啊，呢个大哥，一个小混混，佢喺一间放柜呢嘅公司嗰度做收数嘅，咁佢好得意，佢呢个人其实好有善心嘅。嗱，佢喺屋企佢有阿哥，有个阿嫂，有个侄女，有个爸爸，个爸爸系揸公车嘅，咁佢呢个仔咧，佢可以话系呢个家庭系一事无成嘅，即系总之邋遢遢，又冇攞钱翻屋企。但系有一日咧，佢要收一条数咧，就系、是、有个瞓去医院嘅伯伯，佢要去收数。 你个电话打俾你，或者潜在诈骗？点解会有咁？因为头先我睇到马老师嘅电话有人来电啦，系写住潜在诈骗，定系你诈骗人啦？你系现实诈骗，佢真系潜在诈骗。 所以我可以唔听。 打断咗，但真 系 好笑。 系啊，但系真正，我觉得你个潜在诈骗边个嚟？ 潜在诈 骗系咪一收好多啲电话？ 佢个日本人名叫潜在诈骗。 潜在诈骗实系啊，系。 Hello， 我得先话潜在诈骗嘅 咧。继续，喂。 咁呢个其实呢个故事咧就讲佢收数就撞唔到嗰个瞓喺医院个伯伯啦，而瞓喺医院个伯伯咧有个女喺度睇住嘅。 系。 咁啊，因为咁样咧，佢产生咗一段感情。咁我觉得好几好睇，几顺畅嘅。咁但系呢个小混混咧，后来又犯事入咗监，跟住咧。呢對戀人就散咗啦，咁結果係點咧？大家可以睇下。但係咧，我比較翻，譬如話大陸版本咧，佢叫東北戀歌，係一個東北嘅一個肥佬。我真係覺得佢外形上已經唔接受唔到啦。 點解咁？ 點解咁樣咧？平時照鏡咁點 啊？你接受唔到 我？我接受唔到自己。OK， 我接受到你啦。 咁咧，但係因為佢 潛在詐騙，我都有。 佢打俾你，馬老師就打俾你。 会唔会我哋台啲同事啊 ？common friend 嚟 ，common friend 嚟可能，佢哋啲 common friend 可能嚟啊，打俾你啊， 片哥。 喂，快啲，我想睇下，譬如大陆嗰个 version 同台湾地区边个好睇啲啊？ 我真系觉得韩国版好睇啲，因为国内版同埋台湾地区版咧，那个男主角一开始见到女仔咧，就觉得佢好靓，就去展开追求。 嗯、 我真系接受唔到呢啲，即系以追女仔为本，然后去发展落去故事。 嗯、 因为韩国版嗰个咧，系因为佢哋互相扶持。咁樣產生 清純啲係嘛？ 但係唔係因為韓國版係因為頭先有電視劇啊嘛？ 電視劇佢係因為二十集，佢攞咗其中一段情節出嚟做嘅啫，係、啊， 即係仲有其他枝枝節節嘅嘢 嘅。係啦，咁啊，泰國版我有時間去睇下先。 好，係多謝推介。29度氣温，相對濕度86%，先聽新聞報告，翻嚟繼續風騷快活人。 Hello， 我係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的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的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懒懒你好， 懒 喂 懒懒， 我好健康今日，我有 小羊妹终于见到你啦。 咩话？番石榴瓜子 系啊。 咦，点解会两只嘅你？ 因为马老师，我偷埋马老师个， 马 家 姐 有只， 马家姐唔要啊，马家姐。 系、哎、啊，我同阿懒嗌交啊，系咪先？ 佢头先 小 气 啦，你，我见到 啦， 我帮你。 系啊， 你之前嗰啲嘢你又唔了解一下，你净系话我。 系啊， 我变埋声先。 因为你小气啊嘛， 梗系唔系啦。我开啲门啊嘛，你入啦入啦。 我即刻考一考马家姐啊， 佢又系唔入喎。 咩事啊？ 维他命 C 喺咁多种生果入边咧，边一只生果系最高嘅 ？A 奇异果、 嗯、 ，B 番石榴 ，C 柠檬。 你答，都系得你答啫，要 系啊， 番石榴啦，你 好聪明啊！ 你用下你个脑袋 你又系蠢嘅， 咁蠢嘅咁样问， 高直啊个人，你明唔明啊？佢唔得柳咩柳系啦。 俾位你入啊！ 系啊， 我唔需要入啊，我点都唔入啊！ 唔好嬲，唔好嬲，唔好嬲！ 咁我一阵再问问题，睇下你系咪真系答得啱先。 好，嗱，今日咧我哋要讲嘅系会唔会系同一啲嘅就都系运动有关嘅嘢啦？ 我哋又讲咗即系运动前点样食啦，运动紧嘅点样食啦，咁运动完之后系啦，咁应该系要点样做嘅咧？阿小羊妹应该心得都比较多嘅。 我想讲嗱，我平时做 gym 咧就。教練咁講嘅，可能做運動之前30分鐘食啲 carbs 或者食翻啲 protein shake 嘅嘢啊，運動後30分鐘之內咧都要食翻相應嘅一啲即係 carbs 同埋 protein 咯。 嗯， 啱 啱咧 呢 個講法， 係啊，修復嘅過程。 呢個成日都係好多時候大家嘅一啲迷思，係嘛？就係話即係究竟如果係嘅話，我啱啱做完運動，我應唔應該食翻嘢咧？又或者係幾耐之後先至可以食咧？其實係30分鐘 係，即係我哋話一個鐘頭內咯。即係你準備咗少少小點嘅話，可以即刻食。咁如果你一個鐘頭內會食正餐嘅就即刻食咯。咁、 嗯、 如果你當然運動完嗰啲即係消耗大啲嘅時候咧、 嗯， 就會要食多啲。我陣會再講下點樣食。不過講緊運動嘅時候啦，咁、 嗯、 大家都有睇奧運啦。 有啊， 馬家姐唔知有冇睇咧？ 有啊， 睇 Tom Cruise 添啊，我覺得 Tom Cruise 都係個運動員咯。佢真係好得人驚，係啊，好犀利啊！佢我、嗯、真係上天下海， 係啊，好犀利啊， 好勁啊！ 咁但係運動嘅時候，即係個人都會消耗卡路里 噶 嘛。 嗯 咁、我又想考一下大家啦。咁、以下咧呢五个运动入边咧，边个运动咧系消耗卡路里最多嘅？ 你个表出咗啦。 系啊， 咁啊点啊？ 唔好睇咯，你唔好睇个表， 你唔好睇咯。 我睇咗啦， 唔系咁我哋有 系咪 系啊。 咁你唔好參與啦，你繼續。 咁我哋有游水啦，有打羽毛球啦，有打乒乓波啦，有游道啦，同埋有跑步嘅。 已經估到啦。嗯，我覺得係游水。 我都覺得係， 因為姐都有游水。 即係你覺得消耗卡路里係最大嘅， 因為全身嘅肌肉都有參與到。 係全身運動。 係啊，係啊。如果你俾我估嘅话，我会估，我都会估 游水 咯，系啦，唔会话打乒乓波咯， 系， 即系乒乓波好运动 型，我知， 系都高嘅， 羽毛球其实 都 仲 高 嘅，系啊，因为好快嘅反应， 系啊， 系啊，你见到身酸身汗嘅打到， 系啊， 但我都会拣游水咯，因为我觉得游水好攰噶， 系， 尤其是游完之后咧，剩翻半条命噶， 同埋 系 啊。冇错，同埋你感觉唔到佢会出汗咩？ 冇 错， 所以舒服咯，可以游好耐咯。 咁马家姐估唔估？ 你估乜嘢？ 我睇咗答案喎， 我睇咗答案啦，真系唔好估啊！但系如果我就咁样睇字面咧，我反而唔会估游水。 咁你估咩？ 因为我会估 跑步、 judo 道啊？ 点解跑 judo 啊？ 你玩柔道嘅咩？ 唔系啊，因为哇，你答我 潜在诈骗， 潜在诈骗人啊！我问你啊，你今日玩柔道，琴日玩嗰系咩啊？你今日玩个 judo， 琴日玩咩啊？答我啊！琴日玩 Judy 啊，呢个国外式啊， 定系 Judy 啊 ？Judy，J U D Y。 你玩完柔道系咩啊 ？Judy 啊。 朱迪登 啊，乜都玩过晒。 最衰系你啊，你系都要写 judo 喺度做咩啫？ 但 系 好奇怪咯，呢一个唔会 柔道噶， 呢一个唔系我哋平时会成日玩到嘅嘢咯，系咪啊？ 系啊，咁但我哋睇翻咧，其实咧即系柔道系最多 嘅。点解啊？ 因为即系你又捽啊，又即系 捽咩捽啊？俾人捽啊！俾人捽啊嘛！ 喺呢个角练捽你， 个运动量系好劲啊！系啊，即系你又要，即系你用嘅力度啊！咁但系当然咧，我哋讲紧做运动嘅时候，都要睇翻嗰个人嘅基础代谢水平啦，即系你个基础代谢率高唔高啦？ 每个人都唔同噶嘛。 系啊，肌肉量多唔多啦？咁肌肉量多嘅时候，相对嚟讲咧，个基础代谢率都系 高 嘅。 嗯， 系 啦。咁啊，当然睇翻你即系做运动时嘅一强。度啊，个节奏啊，即系柔道有时会好快啊，即系个撞击， 柔道好难 hea 嘅， 系冇错， 你 即 系人 哋 要搭 嘅， 即系无论你系搭人同埋被搭都系运动， 冇错啦，你好难 hea 噶， 被搭都有运动， 梗系有啦，你要点样抗衡 噶？我 你 时候你都要 企喺度， 我放软晒，我放软晒， 你 都 放软 噶，放 软 到噶。 佢你跌咗落地，你起翻身咧？你起翻身点样放软啲肌肉起身？ 系啊， 咪等佢数啦，一二三啦， 你起身。 你 起身 未必起， 所以我都系因为可能因为咁样咯，系咪？佢全程其实基本上你都系用紧力咯， 系啊，冇错。咁当然即系身体个重量啊、肌肉量啊，亦都有关系嘅。咁同埋咧环境都有关系嘅，个湿 境即系室外定室内， 系啦，即系个热。即係個温度啊！即係你熱啲嘅時候，你感覺上咧就會用力啲，即係要用消耗多啲個， 我都覺得 體能咁樣。 好似你跑步，如果你話你喺 gym 嗰度嗬，即係你跑 有冷氣， 有冷氣兩件事嚟㗎， 係啊。系啊，咁所以即系我哋以一个70公斤嘅男性去计算， 太好啦，你 咁 我嘅， 即系我咯，我啊， 唔系， 我系女人嚟， 我系90啊， 鬼整你咩？真系， 系咪衰啊？自己又咳。 即系你哋两个啦，大约系啦， 七十公斤 系啊，咁你做30分钟嘅运动，咁所消耗嘅卡路里系几多啦？咁如果当柔道咧，其实可以消耗410卡路里， 咁多， 好犀利啊！所以真系劲嘅。 哦， 系啊，咁第二咧就系去到跑步啦， 跑步都多， 系啦，跑步都犀利嘅，即系有出汗啊嗰啲。咁第三先系去到游水嘅，340系啦，跑步351。咁去到第四咧就系打嗰个 羽毛 球啦， badminton。 系啦，就206咁样， 争咁远嘅，我觉得羽毛球应该好 劲。因为你羽毛球都系最赶，但系你跑步系 keep 住跑噶嘛，即系你羽毛球 你 都有静止嗰一态， 好少噶。 咁你 喐下喐下， 系有喐开波 你都企喺度， 波你 睇住噶嘛， 系 咯， 即系你有冇睇奥运？ 相信科学， 系 嘅，相信科学 咁噶嘛， 系 啊，即系你有停嘅时候咯， 系啊，即系你跑步 keep 住喐噶嘛， 系啊，冇错。 咁 你唔系噶，你 keep 住停啊 ，keep 住。 佢唔喐噶，等阿波打佢，佢先打。 跑兩分鐘先， 唔係啊，即係講到佢跑步啊，你跑步你 keep 住跑噶嘛？ 關你咩事啫？ 唔係啊，佢唞鼠咗好耐噶啦，印象中。 我上個禮拜都知道點解啦， 因為個教練爆咗料。 冇錯，個教練話俾佢聽嘅就係話，其實係你咧跑到咧金星植物嘅話咧係要唞，跟住我就話咁佢唞咗幾耐？佢唞咗半年。 半年。 跟住之後佢就 應該唔錯啦，上年暑假嘅時候就話要唞鼠噶啦。 翻返去呢個運動修復飲食。 教练就话，其实我叫佢唞半个钟，叫佢再出嚟跑，点解要叫佢唞唞我 半年？ 时差 系喎，好多时候跟教练学跑步噶嘛。 系啊，嗰阵好有动力噶。 其实嗰一轮佢几好噶， 几 fit 噶， 系啊，个肚仔都唔错噶。 系啊，希望你可以继续啦。咁最尾就去到乒乓波啦，即系143 卡。咁少？ 即系相对嚟讲系少啲嘅， 好少喎。 咁但系都要睇翻，即系你喐动啊，你对方打成点啊？你见到奥运嗰啲啦，即系打咗一阵已经系大汗揼晒 啦。你滴滴仔， 系啊，你臭高波啊，圆波 滴滴仔， 滴滴仔都好深，我觉得好快，我就觉得 快啊，好快啊， 睇唔到啲波喺边度，已经 去到边，去到边啊？个时速系几多？咁所以即系各方面嘅因素所消耗嘅卡路里又唔同啦。咁头。先我哋讲到话运动之后咧，其实个修复都系好重要嘅。咁小杨妹都有讲过话，即系要食 低 protein 啦， 系啊， 都系食 protein。 protein 系啦，都即系将啲肌肉可以修复啦。 我近排食多咗蚝啊，又得唔得咧？运动之后食蚝， 我都觉得你系要成日都食。 系啊，我都食运动，即系讲咁讲喎。 你排汤啊，所以 唔系我食完蚝之后咧，我觉得个人精神咗。 啱嘅， 系咪 啊？系啊， 系因为可能我身唔够喎。 系啊，佢身质唔够， 系 啊，性格系啦。 佢呢排成日都想食蚝，会唔会就系个身体话俾佢听 需要 一啲身质嘅嘢？不如你食一啲咁嘅嘢，唔系真系有人咁样 讲 过 嘅，系 啊。 冇错， 所以你食啊几好啊， 系啊，咁你又有蛋白质喺入边， 系啊， 锌质喺入边，系啊， 你剩翻蚝壳俾我啦， 你攞嚟摆翻滚水啊， 喂，啲蚝壳好有用嘅，中医啊，老取啊， 磨粉啊嘛，系咪啊，磨粉。 好啦，咁除咗呢一样嘢之外， 咁 当 然咧，我哋就有碳水化合物啦。咁我哋话运动之前咧，就要食一啲即系白米饭，即系比较高升糖指数，即系容易消化，可以即刻用到个力量出嚟啊，喺个身体嗰度。咁但系做完运动之后咧，我哋建议咧都系要食翻啲低升糖指数嘅食物啦，即系譬如全谷物啊，有啲咩马家姐学咗好多噶啦。 全谷物 啊，系啊，包括啲咩啊 ？Cereal 啦，得唔得？ 咪全部都系谷物咯， 咩 cereal 啊？咩 cereal？ 五谷物咯， 啱， 系咯。 诶，举少少例子啊。 薯 咩咩？ 花薯仔啊？ 薯 唔系啊？ 咩 薯啊？薯啊？薯 即系嗰个叫你 哦，五谷嗰个啊？ 咩啊？ 五 谷乜嘢啊？哦， 即系估估下学古文教过啦，系咪啦？ 咁你嘅大忌咁话啦，系咪？ 咁点样整啊？呢个嘢？ 个霎住系咯， 咪就类似系嗰啲咩小麦啊，系咪啊？嗰啲系咪啊？ 藜麦， 藜麦 即系煮咯，可以当饭煮，系啊， 嗰啲咯， 冇错。咁所以或者系我哋讲嘅全麦面包啊，即系红米饭啊、糙米饭啊，即系一啲 complex 嘅 carbs 系啦，即系复合嘅碳水。 complex 嘅 carbs， 嗯，系 carbs 系啦 ，carbs，OK。 我读得好少书嘢，冇方嘅， 所以咪要即系努力学习咯， 系 系啊，咁所以即系我哋要食翻一啲，即系等到咧个身体咧个肌肉可以储多啲嗰个糖分喺入边，咁你储多啲糖，咁你再去做运动嘅时候咧个能量啊，即系个热量又会系可以发挥到， 系咪咁样你先可以增肌啊？我可唔可以咁讲？ 增肌嘅话咧，系关注蛋白质同埋做肌肉嘅运动是多啲嘅。咁你话令到即系个身体可以 修复， 修 复另外一件事嚟嘅。 系啦，咁同埋即系你再做运动嘅时候，个力量系多啲嘅。因为如果你唔食嘅话咧，你不断去用个身体唔够，即系等于唔够燃料啦。咁你做嘢做运动嘅时候咧，就会系啦，即系相对嚟讲嗰个成绩系会差啲。 哦， 原来 系啊，所以即系有计算话嗰个我哋碳水化合物点样去食法，即系前啊、 嗯、 后啊点样去计算，其实都有嘅，即系喺科学嘅角度去计算翻，即系俾到个运动员可以发挥到佢即系佢嘅所长啊，即系配合饮食的。 即系个成绩系要最好嘅话，原来你就要点样食啦。 系啦， 系啊。上个礼拜我哋都同啲名宿有倾过，系咪？ 系啊， 有两位佢哋有讲到。 系啊， 系啊。其实到时 系啱嘅，系咪 啊？ 冇错，佢哋讲嘅嘢系配合你今日讲嘅。 系啊，咁同埋咧就系有健康嘅脂肪啦。咁啊，马家姐健康嘅脂肪有啲咩啊？ 来自边度啊？ 系啊， 好嘅油， 系啊， 橄榄油， 系啦，好嘅油咯， 系啊， 系啦， 橄榄 油或者系 avocado 嗰啲系咪？ 系啦 ，avocado 嗰啲水果系 最好嘅，系啊，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咁啊，好嘅油啦，咁同埋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咁啊，有啲咩啊，马家姐？ 又系我，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啊， 多元不饱和啊， 不饱和，不饱和 ，polyunsaturated fat。 Poly 系 P O L Y， 鱼油鱼油 啱啦，系啊， 三文鱼 啱啦，系啊，就系得马家姐答唔出， 系啊， 反省下啦，读多啲书啦，马家姐， 你开心啲，咁大家即系食得健康啲，呢个系最重要，即系食得健康啲啊嘛，系咪？ 好， 咁同埋即系一啲坚果啊，即系果仁啊，系一啲种子啊，系啊，开心果，咁就食翻原味啊，就好啲， 唔好加咗盐嗰啲吓， 系啊。系啊，咁同埋咧就水分嘅补充都好重要嘅。咁通常会话运动前同埋运动后都会磅一磅个体重，其实个体重嘅相差咧就系等于你流失咗几多水，佢就要睇翻去补充翻个水分。系啊，有条公式去计算， 有时可以差好远噶。 系， 我可以同我争三四磅噶。 哎呀，会啊！ 真係噶，真係噶。 咁同埋即係就要睇翻你做運動嘅時候會唔會流汗流得好多啊？係啊， 我係噶， 係咁即係做緊嘅時候都要補充嗰個水分啦，即係有需要係啦。 飲水 咁係啊，有需要嘅時候。 如果落雨咧，會唔會補充到啊？ 皮膚嘅水分表面得咯，但係你係咪即係咁樣飲嗰啲雨水咧就唔建議啊？係啊，咁同埋就係 即係今日你咁抗拒，咁成個都要 做咩態度嘅？户外活動 啱係啱嘅，問得啱。咁同埋咧，即係由於即係我哋身體咧都會有時容易有啲炎症啊嘛，咁我哋要抗 炎 係啦，咁啊有時驚即係做運動嘅時候會產生啲炎症啊，咁我哋就要降炎性啦，係即係減低個炎發炎嘅反應啦。咁啊有啲食物咧，頭先我哋都有提及過嘅，即係魚啦、深海魚啦、三文魚啦。 早幾個禮拜都講過啦，矮瓜、茄子啊， 係啊，嗰個紫藍色係啦，咁所以咧藍莓都係其中一種啦。 因為花青素 係啦，咁啊花青素有呢個抗氧化嘅時候咧，即係令到我哋身體嘅垃圾咧可以排除走啦。 我近排啊發現咗個新嘅飲品啊， 咩嘢啊？ 枸杞汁啊！ 啊， 我有飲枸杞汁， 系紅色嗰只定紫色嗰只？ 紅色啊， 系啊，冇錯冇錯。咁枸杞咧，即係我哋枸杞子咧，其實對個眼都係好嘅， 即係杞子啦， 冇錯， 都係用鹼啦。 係啊，係啊，係啊，正啊！ 有佢問我要啲乜嘢，我就要杞子 交換啊嘛！你哋話 係啊， 好好啊， 係 非常 好，相親相愛噶。 係咁，同埋咧，仲有綠色嘅菜啦。咁所有綠色嘅菜，即係維他命 K 都係比較豐富嘅。 西蘭花 啱啊， 就係西蘭花。 系啊，即系白菜啊、羽衣甘蓝啊等等，即系绿色嘅菜啦。咁啊，即系对身体嘅抗炎性都系好好嘅。咁每一日大家都要需要有啲绿色嘅菜，即系最容易食到嘅，其实都系绿色嘅菜啦。 嗯 哼，系啦。咁然之后，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即系好嘅油分，即系橄榄油啦。咁啊，橄榄油嘅时候都系嘅，即系令到即系抗炎嘅作用，因为有抗氧化啦，有呢个多酚嘅化合物啦，即系令到炎性系降低嘅。咁同埋咧。就係之前都有講過嘅，就係薑啦，或者係薑 黃， 係啦。咁啊，薑黃我哋通常即係咖喱嗰啲會比較多啦。咁有啲 香料嚟， 係啦，冇錯。咁你薑就係普通即係切片啊、切絲去炒嘢嗰啲薑啊咁樣。咁同埋有啲咧都會食一啲即係supplement 啊，即係補充劑，佢係一粒咁樣就食落去。即係咁，其實講緊薑黃咧，都係有呢個抗炎嘅作用啊，即係令到即係譬如 關 節 炎 啊，係肌肉痛。等症狀可以得以緩解咁樣。 誒，早嚟我成日都見到小人妹成日都食 嗰個噶嘛？ 點解嘅？ 唔係 都有薑黃喺入邊。 係啊。 因為我細細唔係嗰陣時就係買咗一個細細盎嗰啲一樽樽嘅咧姜黃飲品，但係 你放乜嘢啊？ 冇得賣， 就係放就係聽完阿懶講話有姜黃咪去買咯， 係啊， 而家冇得賣啦佢。 點解啊？ 唔知佢冇再入貨定咩啊？ 係，咪有時即係有啲人整譬如一啲果汁啊 smoothie 嘅話咧，佢會落啲姜黃喺入邊， 係啊，打碎佢同埋啲係一啲嘢一齊飲。 係啊，咁大家有時又覺得落得太多會太辣咯，但係落少少已經得。譬如有啲果汁咧，即係紅菜頭加橙啊，或者紅菜頭加蘋果，會落好少嘅。 佢哋會加姜㗎嘛？ 姜係啦， 係咯，咁你可以加姜黃。 係啊， 係啊，呢個真係幾好。 係啊，或者你就咁切啲姜去即係打汁咁樣，跟住再加少少，即係加一湯羹已經夠㗎啦。係啊，咁都係一個好好嘅辦法啦。 因為食飯咪有好多姜俾你夾㗎嘛，我都係專係。姜丝嚟食， 你会食噶？ 会啊，譬如你日本咪去日本餐厅有嗰只姜，但我唔知佢系姜 紫姜、 紫姜嗰啲， 嗯， 系啊， 系啊， 咁样都好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呢个运动修复嘅饮食嘅话，其实咧都未必一定要做好多运动，平时嘅话都可以照住呢一个咁样嘅模式嚟去令自己更加 健 康 啲，做多啲运动，配合饮食， 冇错， 就有个健康嘅生活， 嗯。就唔好聽教練話，要你休息半個 半，唔好聽錯， 唔好理佢啦。我哋去食番石榴啦。 好啦，拜拜， 拜拜，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十二點半，由張曼燕報導新聞。巴黎奧運會閉幕式在本港時間凌晨舉行，為體現男女平等，今屆改為在儀式上頒發女子馬拉松獎項。港隊跆拳道運動員盧慧峰和單車代表李思穎擔任持旗手。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在閉幕式上對飽受戰爭遊輪的世界提出了和平文化的嚴肅呼籲。在閉幕式壓軸由下屆奧運主辦城市洛杉磯負責的環節，美國著名演員湯告魯斯現身現場，將奧運會旗接下。而儀式最後由七位運動員同時吹熄聖火，代表今屆奧運正式完結。國家隊今屆共取得40金、27銀、24銅，金牌數目和美國一樣，單銀牌數目較少，排在獎牌榜第二位。中國體育代表團以突破概括今次參賽成績。已解散的民陣在2019年舉行集會，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七名民主派人士之前就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罪成上訴，被裁定維持原判，但獲撤銷組織非法集結罪罪成。七人早前再上訴至終審法院，要求解釋行使和平集會的憲法權利。終審法院今日一致裁定駁回上訴。七名上訴人分別是黎智英、李卓人、吳凱兒、梁國雄、何秀蘭、何俊仁和李柱銘。之前獲准緩刑的吳凱兒和李柱銘早上有到庭聽取裁決，吳凱兒在散庭後說今次的裁決非常重要，但目前未有時間詳細研究判詞，不適合作出任何評論。李柱銘亦回應說沒有評論。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高峰期今日出現，太空館二級助理館長趙錦雄說，預料今晚11:30至明天凌晨5:00期間可以觀測到較多流星雨。趙錦雄說，市民如果身處郊外光害較少的地點，有機會一小時內看到15至20顆流星。他說較佳觀測流星雨的地點包括西貢的天文公園、大美督避鄰船灣淡水湖主壩、清水灣大澳門風箏場。太空館在晚上10:00至11:00透過 YouTube 頻道和康文家家家 Facebook 專頁直播流星雨現象，並即時講解和流星雨相關的天文知識。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驟雨較多，有雷暴。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98点，升八点，成交金额3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1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383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1.88升6仙，腾讯控股374.6升4.6，盈富基金17.65跌1仙，美团103.8跌2.4，阿里巴巴78.3升4.5，建设银行5.54升7仙，中移动71元跌3毫，工商银行4.44升5仙，南方恒生科技3.37.4跌1仙2，中海油19.76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9，日元147.16，瑞士法郎0.867，加元1.373，人民币7.181，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港金报22,570元，升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430.48美元，賣出2430.9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 由周奕贤饰演嘅男主角沈倦，外冷内热又心思细腻，自小由舅舅抚养，为照顾病重嘅舅舅不惜半工读。冇人明白嘅佢，直到遇上新嚟嘅女同学林雨京，令佢人生揾到一丝温暖。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 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拥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我要面对多少伤痛或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手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我要面对多少伤痛或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天段人间，摘星。 强夜酷中国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强夜酷 China 娱乐有限公司，我强夜边位？哦，陈老板，喂，好耐冇见啦，最近好嘛？我梗系好啦，阿整，唉，嗰只店啊，哇，嗰呢排咧拍戏拍到手软啊，嘿，多得咧老细关照啦，啊，系啊，最近拍紧个弊家伙电梯有个字字攞咯，好收得啊，啊？你想开到时装爱情动作片佢拍？哦，不过呢排真系冇咩空档喎。咩啊？对手系个 Sarah Lee？No 啦，我对手系 Ella。哇，佢呢排真系红到发紫，咁两个又真系几夹嘅。嗯，好啦好啦，我尽量答下啦。得，喺我身上就发通知你，一定一定。OK OK， 拜拜拜拜。今次我仲斩你一笔，哼！上次话我开啲片酬过高，今次我再开高啲，睇下你攞咗个咩号啊！ 好攰啊，好攰啊，真系攰死啦！ 有冇夸张啊？拍嘅同事就攰成咁， 你试下啊！我而家孭住一套爱情片、一套悬疑片、一套侦探片，有时根本讲紧边套对白我都唔知啊！要啲 P A 题我先记得咋。 你呢咁嘅说话咧，如果俾啲新人听到咧，真系羡慕死啊！喂！你知唔知几多新人冇戏拍啊？你大哥一个人咩三套戏啊？你而家啱咪四套先啱啊？ 喂喂喂， 你唔好吓我啊！做咩无啦啦三套变四套噶？ 诶、啱，陈老板打嚟啊！佢话开一套浪漫爱情动作故事片啊，揾你同阿 Ella 拍啊 ！Ella， 喂，你话 Sarah Lee 就话啫 ，Sarah Lee 退咗啦。喂，点解啊？ 你做乜退咗 Sarah Lee 啊？ 退咗啦！佢而家呢个 Ella 当时得令嘅红星啊，好犀利你咩？ 喂，你唔系唔知噶、啊，佢脾气大又中意迟到，个个同佢拍完戏嘅人啊，都耍手拧头噶啦。你同佢拍啦，唔好搞我啊！ 我应承咗人老板老细， 你冇问过我、啊、老细。 大哥，你系咪唔记得咗啊？我系你嘅 manager 啊，经理人啊 ，agent 啊，我有权帮你接 job 噶。 喂 ，manager 啊 ，agent 啊，但你都要问下我意见噶，我一个人嚟噶，有血有肉噶，你唔好成日对我吓摇钱树咁先得噶。 摇钱树，正哥，你记唔记得啊？啊！之前系边个翳我签噶？啊，边个话所有嘢都交晒俾我决定噶？红咗啦，系嘛？家下就话我当你摇钱树，你会唔会太过冇？ 你做咩啫？你惊乜啫？你惊咩理由？边个咁咩你啫？喂，但系啊，系啫，咁嗰阵时翳你咁讲啦，但系而家你一次过接咁多，我顶唔顺噶。 喂，你又系咁噶啦，有得做就做，啊，做到你唔红嗰阵啊，你惊人拍啊？有冇人俾你？有冇人睬你啊？ 我搣你噶，总之我而家讲到明，我唔拍我就唔拍啊！我走啦，唔拍。 喂，等阵，咁你等我接律师信啦。啊，你同我签咗16年约噶，我说到你冇人记得为止啊！ 哎呀，好惊啊！是但你啦， 快啲啊！你讲完啦。 唉，真系好攰啊！如果去边度好呢？唉，话时话，今日都未食过嘢，个人都虚虚地啊，我就系晕低啦。唉，嗰度有个小巴喎、啊，唉，唔好理咁多啦，上去坐阵凉下冷气，唞下先。 啊，喂，靓仔，你未俾钱喎、啊啊？ 死啦， 冇带银包添，我又冇钱，又冇八达通。 喂，快啲啦、 啊！唔好意思啊。我冇带人包，我可唔可以咧？ 唔、哎、可以啦，傻噶你，个个系咁，一个冇带人包，继续坐低。啊，攞翻，攞翻。 哦，我帮佢俾啊。 啊，你帮我俾啊？ 嗯， 我唔该晒你啊，你真系好人啊。 啊，好小事啫嘛，我自己以前都试过唔记得带人包噶，少少意思啫，唔好介意啦，俾咗啦。 唔该，唔该，唔该、 嗯。 我坐低咗喺呢个女仔隔篱，唔知点解我总系觉得好尴尬啊！咁大个人，连坐个小巴都有人嚟请。好彩我今日又戴个口罩，冇人认得我啫。啊，死啦死啦，讲下讲下咧，我个头越嚟越晕添。 唉，这个戴住口罩嘅男仔咧，唔知点解真系觉得佢好似好熟口面咁嘅。嗯，会唔会以前见过佢咧？点解咧？佢会好似成个人挨晒过嚟咁样嘅？睇佢个样嘅话，又唔似系色狼喎。 真系唔好意思，我想问你咧，有冇药油啊？ sorry 啊，我冇啊，你冇事啊？ 喂， 咁点算好啊？你使唔使我帮你打999叫12次啊？ 冇啊，千祈唔好打999啊！ 唔好，你晕喎，点解啊？ 到时啲记者又乱咁写嘢噶啦。 嗯， 我冇啊。 你 用边 个讲嘢啊？ 我坐一阵冇事噶啦，我 系咪真噶？ 晕啦。 喂，我差唔多落车噶啦，你 OK 啊嘛？真系唔使帮你 call 十字车。 哎，我再坐落去嘅话，如果再唔舒服咪死啊！唔好啦。我都系落车先， 我 到噶啦，我到噶啦。 哦，咁一齐啦，司机啊，前面有啦。 啊，有啦， 唔该。喂，你而家见点啊？仲有冇唔舒服啊？ 其实咧，可能系今日我全日未食过嘢，肚啊有少少晕咯，所以。 咁你仲唔快啲食嘢？ 我冇带人包啊。 哎呀。不如咁啦，我都未食饭啊，你一齐食啊！ 啊，咁点好意思啊？头先车先又要你俾， 哎呀，食得几多啊？喂，前面嗰间餐厅好唔好啊？ 哦， 行啦， 哦，好啦。 喂，啲嘢咧食晒噶啦，唔系嚟晒噶啦，你仲唔食？你除咗口罩先啦、啊。 你好肚饿喎、 啊啊， 我除口罩。 你咦？ 喂，你做咩？你做咩事啊？喂，做咩？系，你冷静啲先，冇错。 其实我 系啊， 张正源， 冇错。 Oh my god！ 成件事咪就系咁咯。你话嬲唔嬲先得噶？所以咪同经理人嗌咗交就走咗出嚟，急到连银包都冇带咯。 哇，原来系咁啊！哇，以前咧成日觉得你做明星好巴闭啊嘛，原来你咁辛苦嘅。 唉，梗系啦，不过冇办法啦。其实嗰个经理人啊都讲得啱嘅，好多新人真系行都行唔到噶。唉，但又咁讲，我呢两年啊，我根本都冇停过，日日一擘大眼咧就系拍戏拍戏拍戏，我完全冇晒私人时间同埋空间啊！你知唔知我经理人仲话 咩咩？ 拍多都唔准，就算拍都唔可以俾人知。我真系好大压力咯。 好惨啊你！咁你而家谂住点啊？ 唉，我都唔知啊，或者冷静两日先再蒲头咯。 哎呀，唔好谂咁多日啦。哎，不如咁样啊，你食咗啲嘢先啦。 食嘢先啦， 食嘢 先啦。 好啦，嗱，嘢食埋啦，走啦。 嗯，好啊，啊，咪住咪住咪住。 做乜嘢啊？ 你嘅嘴唇啊，侧边黐咗啲番茄酱啊。 左边定系右边啊？上边定系下边啊？ 嗰边咯，斜打斜嗰个啊，东南西北嗰边啊。 唔使边 个 咁多。 左边咧，你上啲上啲上啲。哎呀，咁论尽够，帮你抹啦，我帮你抹啦。 哎，两位望呢边，望呢边，望呢边，影翻几张相先，影翻几张相先。 死，有记者啊！ 喂，阿正，原来呢个就系你女朋友啊？咦，咁靓女，使乜收得咁密啊？ 我唔系啊，唔 系佢真系唔系啊！ 我亲眼见到 佢真系唔系啊！ 你头先同佢抹嘴， 抹嘴 咁亲密，唔紧要咯，唔系啊嘛，我登出嚟等啲人自己判断系唔系啦。 冇理由嘅，我要即刻问下佢先得。阿妹，阿妹啊， 系系系 ，sorry， 我同阿倾个电话。 哎呀，倾乜鬼呀、啊？收咗佢线先啦。 喂，做乜嘢啊？喂，我未讲完噶。 哎呀，我问你，我哋系咪好朋友先？ 梗系啦。 咁次次你有事啦，我系咪第一句扑出嚟都要帮咗你先？ 我谂谂先啊，都系嘅。 唉，唔好再谂啦。所以如果我有嘢问你，咁你会唔会呃我啊？ 哎呀，你究竟想讲乜嘢啊？ 我问你，你系咪同嗰个电影明星张靖宇拍拖、啊？ 张靖宇我 系啊，你唔好唔认啦。而家网上咧都疯传紧噶啦，佢同你抹嘴嘴、啊，仲唔系拍拖？ 真系唔系啊！ 真系唔系？ 我就系见过佢一次面嘅咋，不过咧我哋有交换电话嘅。 咁、你可唔可以介绍俾我啊？我系佢 fans 嚟噶，大黑嗰只添。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介绍俾你啊！ 嗱，系咯，唔准 say no 噶， 我知啊。 好耶，多谢晒。哎呀，我真系好中意睇你做戏噶，估唔到咧，你真人仲靓仔过上镜喎。咁话时话啦，你嗰套咧《再见不了情》我睇咗超过十次噶啦，次次都喊到死啊，好衰噶你。 多谢啊，多谢啊。 不如咁样啦，你都讲咗成三个钟噶啦， 系咯，不如都叫啲嘢食先啦，大家都肚饿咯。 哎呀，我乜都食噶，你哋叫啦，我只要望住你咧就好满足噶啦。 咁啊，叫嘢食啦，叫嘢食啦。 好嘢啦，不如走啦。 阿妹啊，你屋企咧好近呢度噶嗬？ 哎呀，唔算嘅，坐半个钟头车到啦。 哎，咁咪近咯，我要坐成个钟噶。正哥啊，你可唔可以送我翻屋企啊？ 可以可以，不如咁啊，我送咗阿妹先，我再送你好唔好啊？ 啊，唔好啦。其实我有嘢想同你讲啊，阿妹你自己搭车得啦， 可以啊，我唔紧要噶，我自己翻去得噶啦，你送佢啦。 我送你啊，我送你啊，吓。 Jenny 好似一阵暴风咁样，就将我整吹走咗啦。唔知点解咧，我心里面咧都有种失落嘅感觉啊。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外谁明白我？虽然我知道阿正是一粒天上的明星，而我只是地面上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女仔，不过这种若有所有若失的感觉，不是对我来说，那种若得若失的感觉的话，都始终是挥之不去的。在这个时候我手机响了，喂 喂，我啊 做什么啊？ 我可唔可以同你讲啲嘢啊？ 讲咯。 唔好意思啊，我已经同你个 friend 讲咗啦。 讲咗乜嘢啊？ 我话咧，我唔可以再同佢继续发展落去噶啦。 咁快嚟发展，发展啲乜嘢啊？ 咁佢咁写，我唯有咁读啦。 咩？点解啊？ 因为咧，我中意咗一个人啊。 估到啦。 真咩？你唔想知道？你唔问落去嘅，你唔想知系边个咩？ 咦、哎、呀，我对嗰啲娱乐嗰啲消息我冇乜兴趣啊！ 哎呀，唔好傻啦，嗰、那个人唔系娱乐圈噶。 我识佢噶。 嗯。 咦、哎、呀，咁我咁系边个先得噶？ 嗰个人咪系你有冇镜啊？照下你咯。 咦、哎，讲啲咁嘅玩笑，我一啲都唔好笑啊！ 我讲真噶，你而家喺边？我想见你啊！ 我 系啊，你边啫？ 以前咧，我以为一见钟情只系喺电影里面我先至有情节嚟嘅啫。不过， 诶、哎，望呢边，望呢边，望呢边。喂，阿正啊， 吓、 啊，上次你话佢唔系你女朋友，今日见到你哋啲态度好似啊又唔同咗、啊。 上次的确未系啊嘛，不过今日咧，我可以堂堂正正话俾你知，佢就系我女朋友。 阿正。 阿妹，有记者喺度啊！ 继续啦，继续啦。 快到歌声被分解，种种天才令大地场 city 出太，勇气要购买，快灭绝美好生态。别怨新闻这么假，那些挑剔天色这么差，相信爱可统领天下。别怪烟花这么花，意外可修补伤疤。痛了，信仰偶会被打倒。 Stop you living up， 空中花园傲慢极没法够天高。欲念是什么？信念就是我的偷狗。别怨新闻这么假，挑剔天色这么差，相信爱可统领天下。别怪烟花这么快，意外可修补伤疤。心感应天赋，让我武器会远化，像我手中的十架，尽力量感染着世人吧。 睇唔见嘅士兵，听唔见嘅叫声，遮唔住嘅眼睛，等唔见嘅救星。究竟圣经与基因一条点样嘅路？谂唔通点解仲冇人知道点样去做？你睇到毁灭，并睇到创造，你为得益话会睇到一条光明嘅路。生命就有最美好引导。 咁热，点算啊？ 不如饮杯冰镇柠檬茶。 中医话唔好饮咁多生冷嘢， 整杯雪糕咧。 营养师话好肥噶、 啊。吹冷气咧， 好嘥电啊，同埋吹吹下好易病噶。 咁咪油车好啊？ 你估个个有车咩？ 咁点算啊？ 梗系听风骚快活人啦、啊！ 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至一点， 放松快活人，陪你享受炎炎夏日。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只要一个人冇病冇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大家做得好好啊，好认真啊，好开心啊！ 啊，我做得好差、 啊，我都想好似张正宇咁啊， 你 三部戏揸手、啊， 你会噶，你一定会， 未电影都唔拘噶， 祝福你， 系冇错， 系啊，你又推、啊， 唔系咁佢推啫嘛，佢推唔系我接咯， 哦、okay, 啊，张正宇推， 咁爱情动作片就是要考虑下嘅， 冇错，但如果 Sarah Lee 就唔使考虑啦，一定拍 ，OK， 多谢多谢多谢， 好啦， 一阵间你 Main in Hong Kong， 听日系 风骚 再 见， 听日系， 拜拜。 系啊，明啊，系喎， 系 喎， 系啊， 听日十 点钟， 拜拜， 拜拜， 拜拜。